有啲使費咧，就係點樣製作一個節目啊咁。咁同埋按照政府同佢依五家電視台嘅合作條款咧，參與呢個廣播機構咧，需要合共咧係喺免費電視嘅頻道咧，提供唔少過900个小时啊嘅奧運賽事廣播，以及咧收費電視頻道上面咧提供唔少於2000小时嘅奧運賽事廣播嘅。咁呢個宣布公布咗之後咧，咁有正面意見，亦都有反面意見啦。正面嘅咧就係話覺得政府今次裏邊咧就做咗件事咧，就令到呢個奧運咧，尤其是香港選手啊參選啊或者參加嘅賽事裏邊咧，能夠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睇得到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講咧，就今次動用呢一個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咧，整個過程咧其實都唔知道嘅，包括立法局都唔知嘅。咁大概一年幾前都進行啦。咁金額咧到現在為止咧，就政府都話因為商業秘密啦，就冇講啊。咁但係按照個記錄嚟講咧，過往兩屆嘅奧運咧，本港電視台咧分別係用咗1.2亿同埋1.6亿咧，係購買一個轉播權嘅。咁今次話如果係低過呢個錢嘅話咧，就可能係即係少過啦，係1.2亿左右啦。咁但係到咧實際情況係幾多咧，同埋整個過程咧，又而家都唔知道嘅。咁另外都有另一個爭議點咧，就係到底政府係咪應該需要介入一啲咧，原本應該由商業經營者去轉播嘅國際大型嘅體育賽事咧咁，同埋此例一開，會唔會以後咧都係好多商業電視台都可能要依靠咧政府用工廠就去買啲節目，然之後俾佢哋去做轉播咧咁。咁又按照政府同呢啲商業機構嘅協議裏邊咧，亦都有提到咧，就喺過程裏邊咧嘅廣告嘅收益咧都係俾翻個商業機構嘅，政府咧唔會即係得到任何嘅收入嘅。咁到底對呢件事裏邊？就是政府购买这个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你自己又会怎么看呢？如果你想看看香港的运动员在奥运里面的表现，今次里面是不是对你有帮助呢？但是如果从一些其他的原则来讲，政府今次处理虽然是特事特办和真是破例地第一次，但是是不是有些原则都似乎是可以改进或者做得有些问题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先听一节的新闻追踪，回来我们会有几位嘉宾同佢参与讨论嘅。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5月12日朝早11点，有关公职人员宣誓嘅修订条例草案今日喺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多名建制派议员支持议案。民建联李慧琼： 有人话系僭建要求，有人甚至讲成系所谓打压异己。擔心參政空間被進一步擠壓，本人是絕對不能認同這些講法。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來都是治港者和公職人員最基本的要求。 下午一點，就警方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涉嫌光顧無牌按摩店被要求休假一事，前保安局局长、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认为，事件证明执法部门秉公办理，但系希望社会唔应该未审先判。 普通法有无罪嘅推定嘅，我希望各位就唔好即刻系判咗佢有罪。我相信警方一定会，有关部门一定系依法去调查嘅，调查咧亦都会，如果需要检控交俾法庭。如果是定罪呢，是政府亦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纪律处分的安排。所以现在呢就不要先下断语。但我觉得呢，如果是涉嫌违法的活动呢，是停职是应该的。 近日新加坡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上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现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会如期在今个月26号展开。 冇关联的个案的数字呢，亦都是维持在1.6、1.8左右的。咁比起我们即原先定立嗰个熔断机制里面呢，那个个案数字呢都仍然徘徊一个低位。咁所以呢，我哋仍然都是按返大家商讨的方式继续去审视情况，同埋呢如果可能可以的话呢，我哋会如期是进行这一方面。 四点，金管局公布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的详情。目标发行额是150亿，债券年期是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息率不低于2厘。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本地个案，没有不明源头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係政府動用公帑購買呢個東京奧運嘅轉播權咧，交俾五間持牌電視台咧係播放嘅。咁係按照呢個咁嘅協議裏邊咧，就電視台咧就唔使支付呢個轉播權嘅費用嘅。咁但係咧就需要符合呢個播放時數嘅要求啦，同埋承擔咧轉播呢個東京奧運嘅製作費用嘅。咁同時間咧，凡係有香港運動員出戰嘅賽事咧，都必須要播放。咁有關呢啲咁樣嘅規定咧，同埋大家覺得今次要動用公帑去購買呢個奧運，然之後俾呢個商營電視台播放嘅安排啊，你如果有意見嘅話咧，歡迎你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嘅電話咧就18723111。咁啦，咁電話機旁邊我先請嚟第一位嘉賓同我傾下關於今次個事件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嘅義務秘書長黃敏超嘅。黃敏超你好。 早晨，陈生， 系啊，你好，系啊，阿黄敏超，我想问一下咧，今次咧即系政府用公帑买咗呢个奥运转播权呢件事咧，就港协暨奥委会其实都有喺中间协助促成呢件事，系咪啊？ 其实我哋即系喺旧年开始已经咧，因为呢个国际奥委佢嗰个代理咧，嗰、那个即系嗰个版权即系广播权代理已经系一路同我哋倾紧，因为实际上咧就。但係咧嗰陣時都傾開，即係差唔多未有疫情開始，我哋已經傾㗎啦。咁但係咧講嚟講去咧，實際上咧其實以往 TVB 又好，同埋即係佢個即係兩個奧運會咧，其實都唔賺錢嘅。咁所以變咗個價錢嚟講咧，講嚟講去都講得唔係好賣。咁咧就拉尾仲傾到疫情啦，咁變咗嚟講仲就停咗一輪。咁變咗嚟講咧，我哋。佢曾經都試過，希望我哋同政府可唔可以入？我哋就唔會嘅，因為實際上我哋唔會主動嘅。我哋提過，因為實際上如果佢傾呢啲咧，你越早有人想要咧，佢就個價錢就越高。 趁機會啦，抬下價啦。 係啦，一去到真係冇咧，咁就變咗容易傾啲咯。而家即係去到呢個程時間咧，其實應該都係一個啱嘅時間。去撳到一個最好的價錢。 阿黃敏超，按照你頭先咁講，即係舊年呢、這個接觸係舊年發生嘅，即係2020。 啊，唔係，舊年我就同佢嗰個 Dan Su， 即係嗰個IOC， 即係國際奧委會嗰、那個即係指定嗰、那個 轉播機構， 賣轉播機構去傾嘅。咁咧就就。佢哋已經 approach 過香港幾個唔同嗰啲啲電台、電視台噶啦，都傾唔到一個，就希望我哋幫手。咁拉尾我喺度傾，慢慢傾到落嚟咧，佢到拉尾，其實我哋都提過，可唔可以政府可以即係買落嚟？但我哋唔會唔同 Dan Su 講字，因為希望去到最拉尾，如果真係冇人要。政府先出手咧，就係希望攞到好嘅價錢咯。 即係話你哋同 Dan Su 傾嘅時候咧，其實 Dan Su 已經同咗啲商營嘅電視台傾過，但係就冇結果，就轉移就揾你幫手，係咪啊？即係過程係咁樣 嘅，係叫我哋即係睇下冇乜辦法，因為點樣站在我哋嘅立場，我哋都好希望咧，就即係喺香港嘅。大眾都可以睇到奧運會啊，同埋嗰啲運動喺嗰邊比賽啊嘛。 係。阿黃敏超啊，我見到個協議，我睇下即係今次裏邊咧達成咗同即係政府同呢個商營電視台達成咗個協議啦。咁嗱，呢個協議咧就係話咧就參與嘅廣播機構咧合共喺免費嘅電視頻道啊，就要提供唔少於900個鐘頭嘅賽事廣播嘅。咁依900個鐘頭其實點樣傾出嚟？點解要900鐘頭咧？同埋有五家電視台啊嘛。咁啊，到時候佢點樣分配嘅？其實播放時間。呢方面系咪你哋都会做个协调，或者系做一个监察，即系你要保证佢哋即系落实晒呢啲条款啊？咁样系咪有个角色噶？港协企个位？ 其实一般咧我哋个角色就唔多嘅，即系我哋最多咧就会提供咧，即系其实我哋譬如去比赛嗰啲运动员，所有佢哋嗰啲嗰个机会率啊、入决赛啊或者准决赛嗰啲，同埋几时嗰啲去比赛，咁佢哋嗰啲。廣播嗰啲即係嗰啲電台嗰啲工作人員喺攝影師咧，就佢會揾時間，即係佢編排嗰啲時間表。但一般同埋咧，去奧運會嘅嗰啲工作人員，嗰啲攝影師嗰啲咧，其實咧就都唔係我哋，都係直頭 Dan Su 係IOC 透過 Dan Su 係同佢哋去安排嘅。咁但係其他文字嘅傳媒咧，我哋一早咧，舊年都已經定咗噶啦，抽曬籤噶啦。因為佢俾個數字同埋即係想去嘅傳媒個數字係即係有個差距噶嘛，要抽籤我哋。 系，但系呢900个钟头系点样定出嚟噶？黄文超可唔可以讲下，即系点解加埋系要播900个钟咧？同埋点样分配咧？譬如有五间噶嘛，咁系譬如话平均分个时数啊，有时点样嘅咧？咁 嗱呢样嘢咧，就我就真系要睇佢嗰啲專業，同埋即係佢睇個整個全個我哋香港隊有幾多個項目，有幾多運動員參加咩比賽。咁咧就佢總數900嘅啫，可以喺預賽、可以喺決賽、喺準決賽嗰度去做。但係至於點分配咧，就最緊要睇香港，因為香港佢啲嗰啲希望佢播嗰日，同時都有啲香港嗰啲咁嘅記者啊喺度啊，同埋即係完咗啊咁嘅訪問運動員。代表咧就呢個就即係牽涉一個比較上幾複雜嘅一個安排啦，尤其而家疫情問題咧，好多地方咧佢都限制啲工作人員去嘅，亦都係傳媒亦都一定限制去嘅。所以變咗呢個咧，佢嗰個九百種應該就係話你 cover 曬所有啲嘢，總之你加名咪你唔好超過呢個。 系咁啊！嗱，而且个协议里边呢个合作条款里边亦都有讲明咧，就系即系需要承诺咧播放所有香港运动员出战嘅赛事。咁呢个相信都系你哋个目的之一啦，系嘛？即系希望能够鼓励咧， 我哋 香港人可以睇到我哋啲运动员嘅比赛啊！咁 系啦，所以即系我哋都希望咁，即系可以帮到我哋啲运动员，即系有啲鼓舞啊，对佢哋同埋即系佢哋即系。会喺起码即系佢哋香港所有嘅香港观众睇到嘅比赛啦，咁所以咧就个复杂就系话佢哋啲运动员比赛嘅时间要攞晒，因为讲紧可能三四十个佢哋唔同时间啊，唔同地方咧，同埋你香港何容许你可以去得到嗰啲地方，或者去访问佢哋啊，或者系有一同我哋攞嘢影佢哋嗰啲咧，都系一个。都好高难度噶，我谂真系要好大嘅工程嚟噶，你同一个咁短时间咧。 系啊，黄允超话嗱，呢个咧即系当然大家觉得咧，即系今次买个转播权咧，希望能够即系鼓励啲香港运动员啦，即系起码有得睇啦，即系香港嘅人可以睇翻我哋运动员表现啦。咁但系个问题咧，有啲人会问啊，咁其实其他运动可能都一样会有香港运动员参与噶，而且表现都唔错嘅。咁会唔会系成为咗一个原则，就话第时如果有咁嘅情况之下，政府可能都要出钱买啲转播权或者一个转播嘅赛事俾翻香港人自己睇咧？咁呢个原则上你觉得系点谂咧？呢件事 嗱，我觉得今次就比较上特殊啲嘅。咁以往咁多届嘅奥运会咧，都系由嗰啲商业嗰啲广播机构去做嘅。所以我谂呢样嘢就可能真系第日都会唔会系咁啊？好似将来譬如喺法国啊，或者喺 LA 啊，咁系咪咁咧？都未知嘅。但我估计呢个唔一定唔会 set 一个先例喎。 不会 set 一个先例。 系啊，不会 set 一个先例。 黄永光啊，咁今次里边我讲翻今次嘅东京奥运先啦。而家其实系唔系可以如期举行到都未知嘅，系咪咧？其实即系佢而家嘅消息。 我哋一路啦，嗱，除咗同 IOC， 即系我哋本身同奥委会一路倾谈，同埋我知道下边好多唔同嘅体育总会，我哋香港有好多。啲人咧都係要去做裁判啊，做呢啲啊技術指導嗰啲嘅。咁佢哋都係冚唪唥咧，都係按住咧會繼續舉行，咁照去做嘅。咁樣好具體啊！你走之前啊，要七廿幾小時冚唪唥做曬啲測試啊，一定要打曬針啊嗰啲去。所以變咗咧，就而家做緊所有嘢咧，都係向住個方向，都係就哪怕佢冇公眾觀眾入場。佢都会照举办嘅， 即系做好准备先噶啦，即系而家会 系啦，做到足噶啦啲准备就。 咁今次里边你又可唔可以同佢介绍下香港啲运动员里边有边啲比赛或者系边啲项目里边咧？你哋估计即系应该个表现都唔错嘅，到时候睇转播嘅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有冇边啲项目嘅可以同我哋讲 讲？其实主要就我谂都系多几个大嘅，即系个譬如好似系剑击啦。这个空手道啦，游泳啦，单车啦，even 这个乒乓波呢是有啲机会嘅。咁我表姐我哋都寄望有成五六个 sports 呢希望係入到决赛甚至冇呢攞奖牌嘅。 即係呢啲如果到时候转播你可能要留意一下睇㗎喇喎，即係。 我就所以变咗系要一定我谂即系而家佢哋江五个电视台咁佢咯，我谂要好快脆去开睇下睇晒个成个

自由風翻嚟都同大家傾緊嘅，關於政府咧用公帑購買呢個東京奧運嘅轉播權咧，就交俾本港五間嘅電視台咧播放嘅。咁啊，五間電視台合共咧需要提供唔少過900個鐘頭嘅奧運賽事廣播。咁而今次嘅目的咧，其中之一個咧就係話希望咧就係要承諾啊，依五間電視台都要播放所有香港運動員出戰嘅賽事，即係話咧希望香港人咧能夠睇到我哋運動員咧喺東京上面比賽嘅一啲情況啦。咁啊，到底大家對依個安排咧有冇咩特別嘅睇法咧，或者你哋嘅意見咧？歡迎你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啊，有位聽眾都接通咗啦，就係聽咗黎先生嘅。黎生你好， 係你好，我都係一個奧運狂嘅人啊，即係政府咧咁電話我都幾贊成。 嗯，係。 又唔知係點樣編排咧，但係覺得一樣咧，你哋港台冇份，我又好失望啊。 好失望，係。 是啊，啲政治打压好失望啊。 嗯，你奥运狂你特别喜意睇咩，有冇边啲项目啊，黎先生。 球类啦，游泳啦，体操啦，田径啦，乒乓波啦，嗰啲我都喜意睇。 会唔会特别想支持香港队㗎你？ 有啊，就好似李维斯嗰啲呢就喜意啊，即係听日就已经喺将军澳嗰度嗰啲单车啦，不过就冇得影，咁就好失望。 嗯，好啊，咁你要留意喇喎黎生啊，因为即係到时候呢有几个商业电视台。 咁呢唔好咁小气，俾返啲 channel 你哋港台咁样先得㗎嘛呢啲。 明白，係啊，希望佢听到啊，唔该晒你 啊黎生。是啊，咁今次里面嘅安排里面呢其实就係咁嘅，就係香港电台就冇呢个转播权嘅。咁按照呢个行政长官嘅解释呢，就香港电台喺短时间里面呢就冇能力去购置呢投资去购买呢个转播所需嘅仪器。咁亦都冇办法派摄到摄制队去东京㗎啦。咁呢个到底系咪实际情况呢？咁我哋大家再研究啦。咁但係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呢，就欢迎你打嚟 18723111, 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面呢请嚟另一位嘉宾同佢倾下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香港广告商会执行总监朱俊美嘅。朱俊美你好， 你好，陈景祥先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倾紧咧就系政府会即系买咗呢个奥运嘅转播权啦。咁但系大家都留意到咧，今次要买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商业电视台咧就唔肯出手啊，咁政府就要被逼都要出手啦吓，用公帑去买呢个转播权嘅。咁朱俊美啊，你系呢个广告商会呢方面嘅即系代表啦，咁你当然好知道个市场嘅反应嘅。咁按照你嚟睇咧，咁嗱今次里边政府买咗啦，咁喺商业电视台嗰度播，咁呢个安排嚟讲咧，你作为一个广告商或者代表广告界啦，你觉得嗰个商机喺边度咧？同埋即系大唔大嘅咧？ 嗱，我谂我哋系广告商会，咁我就一定系个代表我啲会员广告公司，系咪？咁广告公司一路咧就系我哋旨在就系帮助客户或者品牌，帮佢哋制定啲宣传计划啊、广告咁噶嘛。咁所以整体你话今次系呢件事发生得好快，但系我哋都系片面咁问过某啲会员，但系其实我哋觉得整体嚟讲都系正面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一个咁盛大嘅赛事 Olympics， 其实我哋啲品牌、我哋啲客户不嬲都有留意住噶啦吓。咁所以都係一件好事，始終 係嗱，但係你話就係呢個奧運賽事，即係啲品牌都會留意啦。咁但係如果商業電視台都唔肯去出錢去買咧，咁佢哋個評估就覺得嗰個商業價值或者廣告裏面就可能唔係咁理想嘅。咁但係而家由政府俾咗佢哋去播，咁但係對廣告商嚟講，即係個吸引力大唔大嘅咧？其實 咁其實對廣告商嚟講，我哋最緊要就係嗱呢個波咧就一定喺電視台嗰度嘅。我覺得電視台佢哋應該而家就會諗千方百計，大家制定啲乜嘢嘅節目。咁而站喺我哋立場，我哋其實每個客户都唔同噶嘛，每個品牌都唔同噶嘛，佢哋大家要去傳達個受眾都唔同噶。咁變咗我就覺得反而有個選擇權喺度，我哋咪睇下邊個電視台佢哋嗰個節目出嚟嘅係最合適邊啲品牌，佢可以透過呢個去接觸到佢嘅受眾嘅，咁咪可以制定到廣告計劃咯。 是啊，但是呢朱俊美大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而家政府呢尋日就先做个宣布啦。咁距离呢个正式奥运嘅时间其实都唔係好多㗎咋嘛，即係我哋而家讲緊。对啲广告商或者对品牌嚟讲呢个安排呀，或者即係如果真係想做部署呢，时间上够唔够㗎？ 時間就一定是緊迫的了，不過呢這一行其實都習慣的了。但我想有可能最大的挑戰，正如你們剛才都講啦，真的還在個電視台那裡啦，是不是？那他們都要想要製作什麼節目的嘛。我覺得我們廣告 商或者我哋啲客户，咁都有各種唔同嘅品牌，亦都有啲大小客户。正如我頭先講，其實有啲客户佢哋不嬲都已經嘅心目中係有 Olympics 呢樣嘢噶嘛，有奧運呢樣嘢噶嘛嚇。咁所以同埋呢兩三年過去呢啲日子，大家都習慣喺好短嘅時間入邊作出某啲制定嘅計劃㗎啦嚇。 即係應付到嘅，應該就係嘛？ 未必係最理想，但係都如果要做都要做嘅。 係嗱，咁但係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咁啊，因為以往咧，由呢個即係個別嘅商業電視台去攞到獨家轉播權咧，咁個商業價值就好高嘅。咁今次裏面有五間攞咗，咁而且係要大家合作去播添。咁對個廣告界嚟講，即係應該點部署咧，同埋會唔會分薄咗啲廣告嗰個收益啊，或者個效用嘅咧？其實 我哋睇廣告收益，我哋都係其實我哋同客户一齊同行嘅啫嘛，就等於我頭先講。你呢個問題有可能係電視台佢哋或者會多啲擔心，因為佢哋唔係近時咁自己一條數計啊嘛，係咪？而家正如你話都有幾個電視台去分，咁其實站喺我哋立場，我哋都係睇客户，咦有幾多預算出嚟，跟住我哋邊個電視台咩節目係啱佢哋嘅，我哋可以喺上面做到啲乜嘢嘅，我哋咁樣去做咯。 明白。 係啊，所以嗰個。第一層壓力就真係未必喺我哋嗰度，喺電視台度多啲嘅。 係啊。咁啊，朱俊美，你可唔可以講下咧？譬如話以奧運嚟講咧，即係過去咧個廣告價值其實係點樣嘅咧？即係起你品牌嚟講，即係對個反應啊。 係，其實逢親任何特別嘅盛事或者賽事、體育賽事，都一定係好有佢嘅價值嘅。即係所有品牌，你睇全世界都係㗎啦。所有品牌都係希望會同佢，我哋叫 tie in 咧，都會希望同佢係掛鈎嘅嚇。咁奧運都會有佢一定嘅吸引力嘅嚇。其實只不過有可能係呢兩年又疫情啊，咁有太多我哋叫 uncertainty， 即係我哋唔確定嘅因素。咁今年變咗，大家未必可以好樂觀咁去制定一切計劃咯嚇。 係啊，嗱，朱俊美，我哋都睇得到咧，就有啲資深啊啲電視製作人嘅講法啦。咁就電視台個接廣告咧，都有啲廣告限制噶嘛。咁個大會咧就譬如有啲官方嘅贊助商名單嘅。咁通常要按照個名單嚟揾贊助商賣廣告咧，就唔能夠播佢啲競爭對手嘅廣告嘅。呢個情況係咪咁樣嘅？即係個行規啊？ 其實就係你話，如果有啲賽事佢已經有官方贊助商，咁就大家係會依照呢度啫，但係都仲可以用創意去解決好多問題嘅，因為唔係一條死線嘅。你尤其是而家我哋頭先自己都傾過嚇，尤其是而家你數字媒體咁 popular 係咪咁流行？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做嘅，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可以推出嘅。如果你話用俗語，其實係擦邊球啊嘛。 因為擦邊球的意思就是話唔一定就係咁樣規限了就冇得喐嘅，冇得。係 啊，你未必係嗰個官方贊助商，但係你自己可以用其他方法同呢個體育盛事掛鈎噶嘛。 但係如果你做開廣告呢個行咧，即係譬如話，即係今次重點咧，即係政府係想話，即係香港運動員啊，即係能夠我哋香港人能夠睇翻佢比賽等等啦。咁呢個咧純粹係講欣賞體育嘅節目嘅啫。咁但係以廣告嚟講咧，即係香港運動員參賽某啲項目或者播佢哋咧嗰啲賽事嘅喺個廣告界嘅吸引力嚟講咧，即係對呢啲方面咁嘅特點咁嘅安排啦，其實又點睇嘅咧？即係嗰個商業價值上咧，以往係咪高嘅咧？ 嗱，你其實你就算而家環顧香港嘅廣告，你有時有好多廣告都係用緊香港嘅體育員做主角噶嘛，或者我哋話做 spokesperson 啦，係咪做發言人啦，做品牌代言人啦？咁同一道理啫。如果喺奧運度係有香港嘅賽事，咁一定有啲係特別受歡迎噶啦。咁我覺得就係唔同品牌佢會知道嘅啊，我自己或者我目標想針對邊個體育賽事，我想喺嗰度做啲功夫咁。咁我哋咪跟住又睇下，咦電視台有啲乜嘢，有啲咩節目？其實而家電視台到底點樣播出嗰啲節目都未知噶嘛，係咪？到底好似你頭先都研究過啦，佢直播啊，定或者夜晚有重温咧，又或者夜晚有訪談節目咧，都有好多好多創意性可以去執行咯。我覺得，有好多空間。 係咁，即係廣告界就會先睇咗電視台自己點樣安排呢啲轉播，就再傾一個廣告嘅計劃。 是不是这样 的？是的，因为我们一定是本住帮客户做到最好的事情，所以站在我们立场，你说多几个电视台播，其实我们是我们欢迎的，因为永远有选择是最好的嘛。或者 A 客户应该去这个大电视台， B 客户应该去一个比较相对窄一点的电视台，会有这些可能性的嘛。 嗯，是啊。咁啊，朱俊伟啊，另外咧就今年嘅奥运嘅比赛咧，好多时个时间安排，你而家都系香港时间，你朝早啊，朝早日间举行啊。 系系。 咁同埋疫情啦，而家亦都另一个影响，咁就可能现场嘅未必可以即系有观众去参与啫，即系净运动员嘅啫。咁气氛咧点都差啲噶啦。咁类似咁样嘅障碍咧，即系以前都未试过嘅。咁对嗰、那个广告商或者个商业价值嚟讲，有冇影响嘅咧？其实。 商业价值有没有影响，其实这个都是跟到底那个收费各样的挂钩啫。但如果你说那个，我觉得如果是全世界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其实大家都没得讲的了，大家都接受的了。但是如果你说香港我们的受众，其实我们现在都很习惯搭地铁啊，定坐的车，我们都很习惯拿着手机来看。看直播啦，就算在公司你都可以用電腦直播。咁我覺得其實你話佢去睇嗰個賽事咧，佢有心睇咧，佢仲係可以睇到嘅。咁只不過你話如果我哋翻去傳統嘅電視收視率係咪？咁到底靠一個奧運可以令佢增多幾多咧？咁呢度就或者仲可以商榷咯，因為嗰個畢竟係傳統收視啫嘛。但而家我哋用唔同嘅網絡去接收到呢個信息，已經係好流行噶啦。 嗯，係 咁樣啊。 系啊，朱俊美啊，以你喺广告界嘅经验咧，你估计啊，今次咁嘅安排，即系由政府买咗，俾咗五间电视台一齐去播，广告界嘅反应会系热烈啦，抑或是系可能平淡咧？咁即系你估计嗰个反应会点啊？ 嗱，我估计咧，我哋都系正面嘅，咁但系你话因为过去两年大家都经历好多，咁我哋一定都仲会有啲警惕嘅吓，呢個有時都冇法子嘅，都要兼步行步嘅嚇。但係我諗整體上係正面嘅，我亦都唔排除好多人其實而家都開始會去諗一諗啲計劃啊，或者同啲客户傾一傾啊咁。即係我覺得已經各樣都可以開始嘅。 係好啊，唔該曬你先啊。 唔好咁講。 唔該你，係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香港廣告商會執行總監朱俊美嘅。咁我哋一傾緊嘅就講緊政府咧係購買咗呢個東京奧運嘅轉播權。咁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讲多一集英文嘅地名嘅发音。英国嘅第二大城市咧，我哋叫做伯明翰。伯明翰，萧叔都曾经喺嗰度住过一段好短嘅日子。嗰、那个地方嘅名咧，先串咗俾大家听先。Birming， Birming， 之后 Ham， 好多人咧见到 Ham 就会读成。Ham 读埋个 H-M， 咁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咧，喺地名里面嘅 H-A-M 咧，就未必会读个 H 嘅，咁我哋就读成咧 Birmingham， 听到咗 ，Birmingham，OK， 明后面系 N-G-M， 楞埋落去嘅唔到就变咗 Birmingham， 就唔需要咧系读成 Birmingham 嘅。另外一個好似嘅名咧，就係 Nottingham， 亦都係啦，諾定鹹。雖然我哋中文譯翻做有個 H 咁，但係我哋英文讀咧 ，Nottingham 就可以啦。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決定了用公帑購買奧運轉播權，如果你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話，可以打來1872311同自由風談一下。好了，到這個時間裡面，我們請來了還有另一位嘉賓，就是曾經任過電視台的體育記者，亦都採訪過奧運的吳家謙，跟我們談一下。吳家謙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我啱讲开咧，而家政府就宣布咗啦，即系会购买咗奥运转播权，就俾五间嘅电视台去播嘅。咁啊，五间，因为我知道你系做体育即系采访啊，呢个制作都经验好丰富啦。咁今次如果系平均咁俾晒五间去做咧，其实你觉得会系做真系做采访啊，呢个报道或者系制作呢个奥运今次嘅节目里边咧，会唔会同以往独家由一间去做有啲咩分别啊？ 絕對會有分別嘅，因為以往其實我零四年嗰陣時就喺呢一個雅典就嗰、那個奧運我就喺香港嗰度留守啦。咁我主要採訪個08北京同埋12年倫敦奧運嗰、那個嗰、那個訪問嘅前線採訪嚟講嘅話，咁其實以往都即係喺一開頭嘅時候，其實北京奧運嘅時候咧，都唔係一個獨家轉播權嚟嘅。咁就我相信會引入一個競爭先啦。但係其實因為競爭其實就係源自可能就係話兩以往兩個台佢哋會點樣去分配佢哋嘅資源啊？現場嘅 crew 要分配幾多人啊？或者一啲事前事後嘅採訪要點樣做啊？其實呢啲嘢咧都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去準備。但係其實而家咁即係講緊嗰個長嘅時間係可能以年計嘅時間出現。咁但係今次其實話喺一個咁短嘅時間之後，就話分晒俾五間電視台，其實咁各台能夠準備嘅時間好有限。咁呢個係會同以往都幾唔同嘅地方，即係佢哋會點樣安排佢哋嘅採訪隊啦。因為同埋其實呢啲咁嘅轉播權咧，往往係現場採訪嘅證就係、是、通常就係俾到一啲有轉播權嘅電視台。即係譬如我買咗獨家權我就有去現場採訪，去嗰啲混合採訪區度現場採訪運動員嘅權利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呢個史無前例嘅情況就係話 ，OK， 政府買咗啦，分曬間電視台播放。咁係咪佢哋全部電視台都會有呢一個嘅採訪證去到現場咧？再加上喺呢一個疫情之下，記者嘅安排係點咧？我自己都曾經上網揾過，都未見過，所以今次係一個都幾史無前例都未見過嘅情況咯，會係。 系啊，吴家谦文，你就讲得啱嘅，因为我哋早前都同阿黄敏超咧都倾过呢件事啦。佢就话咧，一五间电视台去咧，你可能人数多好多噶嘛。譬如以往你独家去做咧，就可能即系自己一队记者啦，咁啊处理个安排上可能完全唔同嘅，即系起码可能多咗五倍人啦。咁即系换言之，按照你头先咁讲咧，你嘅经验话俾你听咧，就现场嘅安排可能未必系间间都可以真系做到即时咁样嘅转播，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噶？ 嗱，轉播嗰方面咧，其實我就覺得冇問題，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大家見到好多喺呢一個電視度睇到嘅畫面咧，其實都係由一個當地嘅電視台就匯集喺一個叫國際廣播中心嘅地方，即係各個場館有各個場館嘅製作，我哋叫做收條大 fit 翻嚟，就即係一個行到水就叫射落水塘咧，跟住之後就喺個水塘度咧就係、是、分發去全部買咗呢啲轉播權嘅地方嘅電視台嗰度， 即係個個都係收嗰個 fit 嘅，個個都係收嗰個 fit 嘅啦。其實嗰個咁樣嘅傳送咧，其實每日24小時都唔係24小時嘅，即係奧運採訪期間佢不停喺嗰、那個頻道度咧。可能有三至四條嘅咁樣樣嘅印象之中，係即係由奧運喺個 IBC， 即係個國際廣播中心嗰度匯出俾所有有呢一個轉播權嘅電視台，大家都係收呢啲噶啦。係啦。咁至於選擇去播邊一啲咧，就係、是、個選擇去播邊一啲比賽裏邊咧，就其實係各個電視台自己嘅選擇，或者遷就自己節目播出嘅時間。咁因為嗰個 fit 啊，即係嗰個收翻嚟國際廣播中心寄出嚟嗰啲嘢咧，其實係奧運，因為你同時進行好多人比賽噶嘛。咁其實咧，佢就會喺事前咧就會有本 schedule 嘅，即係嗰本我唔知啲聽眾可能年輕嘅朋友唔知，即係有本黃頁咁厚嘅直頭係。咁佢就話俾你聽係咩時段，邊一個 channel 會播啲乜嘢。咁佢個 channel 咧其實係非常混雜嘅，可能播完一場游水之後咧，佢會轉咗去播射箭嘅。射射一箭咧，咁佢會彈去第二度，咁就根據呢個 schedule 咁樣去運行。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話現場喺呢一個電視台能夠轉播呢一樣嘢咧，我就唔擔心嘅。如果政府買咗買咗呢個權之後，理應就係五間電視台都係收到 嗰個 fit， 都係收嗰個 fit， 都係收嗰個 fit 噶啦。咁但係反而咧就係、是、尋日都有記者朋友去問過我，佢話：喂，香港隊嘅比賽咁點樣咧？大家都可能即係而家普遍觀眾會更加關心香港運動員喺一啲大型綜合性運動會嘅表現啦嚇。咁、其實點解我哋成日會見到初賽嘅時候會睇唔到啲香港運動員嘅表現咧？咁樣？咁原因咧就係話啱啱就係喺嗰個 fit 裏面咧就係冇呢一個香港運動員比賽嘅片段，特別係初賽嘅時候。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譬如話 ，OK 乒乓波、羽毛球。 咁佢同一個場館裏面有好多個場地嘅， 嗯， 而嗰個場地嗰個場館裏面可能只係得三至兩個場地係有直播嘅設施，咁， 嗯， 我哋就叫做直播台或者直播場， 嗯， 咁喺呢度安排咗喺呢個直播場裏面嘅比賽呢就會收到啦。但係如果沒有的話呢，咁就要可能持權嘅電視台就要及早去申請，我哋要喺咩個位去影拉條光纖射返香港， 嗯， 或者就咁去影現場嘅比賽片段做精華傳返香港。 嗯， 但係呢啲咁嘅安排其實講緊要好早之前準備嘅。係啦，即係好早之前去申請。所以而家一個咁短嘅時間，我就唔知道會唔會同以往嗰啲個分別大成點咯。 係嗱，因為按照政府話同即係呢個五間電視台個協議咧，就話咧需要承諾咧，依五間電視台會播放所有香港運動員出戰嘅賽事啊嘛。咁按照阿謙你咁嘅講法，即係就算即係初賽有港隊嘅運動員，佢都應該播嘅，應該係要係咪咁咧？係咪咁理解啊？ 我自己就其實對呢條文咧，我都唔係特別清楚嘅。即係以我自己前線採訪我經驗嚟講咧，就應該以往初賽你真係比較難，佢喺全，因為你講真廿幾個項目， 即係個 fit 都可能冇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個 fit 可能冇，即係等於剛才所講就係話，如果場比賽不在一個直播場， 嗯， 即係個有直播設備嘅場裏面比賽咧，喺個 fit 係收唔到嘅。 嗯， 我哋係即係我哋唔會喺個大隊堂度收到呢一條片嘅。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先，因為時間關係咧，唔該曬伍家謙啦。咁我哋而家要先聽一聽交通同新聞，翻嚟再繼續同大家傾。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另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都系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接近马嘉烈医院。至于较早时蓝田碧云道近住广田村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的行车线解封，一带只是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点七三，瑞士法郎0.904，加元1.209，人民币6.441，英镑兑美元1.414，欧元兑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81，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港金报16,960，比上日收市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49美元，卖出1,834.99美元。港汇指数100.7，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彩虹道嘅车龙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咁亦都影响到咧反方向，而家太子道东同埋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车龙排到近景泰街。而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明爱医院的意外事故还在处理，现在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马嘉烈医院。而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是有意外，现时一带车多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今而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因为启德隧道的九龙城出口交通繁忙，而家车龙都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 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門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知道有咗 BB 到 BB 呱呱堕地，妈妈喺怀孕嘅40个礼拜期间，要经历几多唔同种类嘅检查？ 妇产科专科医生要点样先至可以帮助到准妈妈安全咁迎接新生命呢？ 请留意逢星期三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精灵一点，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嘅系列。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18到35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光伏玻璃咧个行业好得滞，所以吸引咗新嘅产能去投资，供应增加咧，市场担心个价格造成压力咯。 呢啲股票你千祈唔好掂，我觉得暂时正所谓好似养猪行业，猪价升咧就系养猪，跟住供应太多，呢同一道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场上要夺得佳绩，当然要付出汗水。 咁泪水呢？近年各国体坛不断爆出性侵丑闻，研究显示1至1.5%运动员曾遭受性暴力。 但系相关体育协会同队伍都倾向掩饰真相，体坛仲有冇公平同公正？ 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不再沉默》，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回来咧，会同大家倾个新嘅题目咧，就系讲关于公屋嘅平均轮候时间嘅。咁啊，按照嘅资料显示咧，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咧又再创个新高啦。咁啊，房委会咧就寻日公布咗个最新嘅公屋轮候册数字啦。咁截至今年3月底咧，一般申请者嘅轮候时间咧就平均咧去到5.8年啊，系创出咗22年嘅新高。长者一人申请嘅咧就系3.6年，咁啊分别较上一季咧延长咗0.1年。同埋咧0.2年嘅，咁啊一般嘅公屋申请咧，而家咧大概咧就153,300宗啦。咁啊配额同埋计分制之后嘅非长者一人申请咧就有100,500宗嘅。咁即系话咧合共计咧有253,800多宗嘅申请嘅。咁啊大家知道呢个公屋嘅轮候时间里边咧都睇得到咧，我哋到底嗰个公屋嘅供应量有几多啦咁。咁啊大家亦都有留意到咧，就系喺回归之后咧，历届嘅特区政府咧都希望尽量喺公屋嘅供应方面咧。能够增加同埋令到个轮候嘅时间咧能够降低啦，咁呢个降低嘅数字亦都曾经一度咧喺大概2000年前后咧都系 比較理想開始改善緊嘅，咁但係隨之之後咧就似乎個時間咧就一路係咁拖長，咁而最新咧係要輪候時間去到5.8年咧，就係一個22年嘅新高啦。咁啊睇嚟情況咧越嚟越惡劣，而睇唔到一個改善嘅跡象嘅。咁啊好多公屋嘅團體就話咧，就主要咧就係咁個輪候時間咧個原因咧，即係越嚟越長咧都離唔開嘅土地供應短缺啦。咁啊認為政府咧必須要大量咧興建呢個房屋咧，先能夠解決到呢個問題嘅。咁一般咧，政府以往希望嘅基本嘅輪候時間，希望都係3年或者3年以下啦。咁睇嚟呢個目標咧，係佢哋我哋嘅呢個理想咧，越嚟越遠噶啦。咁大家對呢個公屋嘅平均輪候時間呢方面嘅話題咧，有啲咩特別意見咧？或者你可能都係輪候緊嘅，你個感受會係咩咧？歡迎你可以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睇法或者你嘅意見嘅。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請嚟咗位嘉賓咧參與同佢哋討論呢個話題嘅，就係房委會嘅成員同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柯創成嘅。柯創成你好。 是啊，陈景祥，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我哋听讲紧咧，嗱，睇翻啲数字咧，就认真唔理想话，咁啊，而家去到公屋轮候时间到5.8年啊。咁柯创成啊，到底点解会出现咁咧？呢个22年嘅新高，似乎系差唔多回归以嚟咧，就唔单止冇改善，仲系越嚟越差添，系咪咧？ 其实呢个时间令到香港市民特别邻近公屋等到颈都长嘅朋友咧，系非常之担心嘅。呢个轮候时间咧，其实而家去到5.8年咧，我估可能不久嘅将来都会冲破6嘅。好坦白，呢个担心亦都系源于咧，其实过往我哋喺个土地供应不足，以至乎到咧一啲官僚程序，即系嗰个叫做冗长咧，就出现咗嘅。咁啊，儘管政府就講啦，話未來佢都有一個目標，喺10年內咧有若干31萬嘅單位都可以處理啦。咁但係實質上呢啲單位仲有存在好多變數，包括個土地改劃啊、土地運用啊，以至乎到行個官僚程序有所延誤咧，就會令到呢一個問題咧，可能就會出現更加大嘅惡化。第二個咧，我自己一路都關心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更加睇到咧，其實佢而家呢個單位數咧係唔能夠同3年上樓呢個目標咧有一個嘅承諾，去到一個即係掛鈎嘅安排嘅。如果大家都記得嘅話咧，其實當年咧啊前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咧喺推第一輪嘅長遠房屋策略嘅時候咧，都明顯講咗。就是那個的供應量要跟3年上樓掛鈎的。那這個其實當年看回呢，那個的供應是都有個叫做持續啦，以至乎到是有些穩定，那都勉強都可以面向這個目標的。那但是隨著現在那個即是土地那麼珍貴，以至乎到土地開發那麼困難的時候呢，其實這個我就覺得就越走越遠，同埋呢對輪候公屋人士呢等到頸都長這個問題呢，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呢真是沒有什麼的法寶呢可以處理得即時去處理呢個問題咯。 柯創成啊，我又睇翻咧，即係今次講翻話個平均嘅輪候時間長咧。咁啊，依個房委會裏邊咧，亦都有啲講法嘅，就話咧編配工作喺舊年啊，咁啊受到呢個新冠疫情嘅影響啦。咁啊，包括咗駿陽村啊同埋輝明村唔能夠如期入伙啦。咁啲整體嘅編配工作咧，就而家恢復翻正常啦。咁啊，柯創成，我想問嘅問題咧，就係話咧，依個編配工作其實係咪真係會影響到拖長嘅時間咧？即其实问题关键是不是都是始终个供应是不够，追不上到即是这个轮候，即是要求排队轮公屋的一个需求啊，造成的呢？ 其实骏阳村和辉明村未能够如期入伙呢，这个是有少少的影响的。咁但我覺得最重要咧，其實個影響就係我哋要點樣咧，係釋放更加多嘅土地，係全方位咧去覓地建屋。 即係始終都係個供應問題啊嘛！即係上一次個編配都係短時間嘅啫，係咪咧？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哋就不能夠因為駿陽村、輝明村未能夠如期入伙咧，就作為一個叫做藉口啦，去處理呢個問題啦。其實供應你見到佢其實都係持續不足嘅。我估計就算駿陽村同輝明村能夠如期入伙都好咧，其實呢一個嘅位咧，其實都唔會相差得好遠嘅。所以讲来讲去一个焦点呢，就是说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全方位去开拓土地。你见到其实现在政府很有决心去做，想办法去开拓土地。不过就基于那个的行政程序啦、官僚延误啦，其实都是即是都拖了很久。另外你发觉到呢，我们现在始终在个大幅的土地的发展呢，很老实都未仍然有一个很长远的规划。现在市场上面讲的呢，就新界东北啦，就作为将来房屋大量供应的主要来源啦。咁但係最快都要2026-2027年先至有。咁你諗下，其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呢個問題短期見唔到曙光。 反而就我哋應該係咪要就住嗰個嘅具體安排，係要提供到啲即時嘅支援俾我哋一啲輪候緊嘅朋友呢？所以我過往都一路倡議，希望能夠就住嗰個嘅現金津貼，以至乎劏房租務管制，以至乎過渡性房屋呢幾方面呢要去落實。另外一個最關鍵呢，就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呢，在較早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呢，在19年提出很多個覓地方案的。咁但係到而家呢，我都睇唔到一啲明確推行嘅時間表。呢個亦都係影響到呢嗰、那個加快造地呀、以至乎到呢處理嗰、那個即係土地供應問題呢，係出咗個盲點囉。 安創成呀，另外你都睇返啲數字啦，即係而家嗰個配額同計分制之下呢，啲非長者呀嘅一人申請呢都有成10万多宗，即係佔咗而家排隊輪候呢都一個頗大嘅比例嘅。咁呢個咪反映咗即係一直以嚟講緊嘅呢，即係好多其實係單身人士對呢啲公屋嘅需求呢方面咧，其實當時政府係咪睇漏咗呢樣嘢，或者冇辦法配合到即係呢個社會上嘅需求，出現咗嗰個輪候越嚟越長嘅咧？ 係，其實如果我以我認知嘅話咧，其實公屋輪候咧，基本上我哋係有一般家庭啦。按而家到三月底為止咧，總共有153,300個 case 到啦。咁非長者或者計分制一人咧，就頭先景祥講得啱啦，都有10万多啲啦。按道理其實呢個整體評估咧，過往房委會嘅策略咧，都係要先處理咗一般家庭嘅。咁所以先會引申到可能會有個計分制啦，以至乎到都有成10万人去排緊。不過我覺得如果隨著嗰個土地供應充裕、單位供應充足嘅話咧，其實呢條隊咧都可以係有所舒緩。你都會見到咧，其實而家我哋喺各區咧都興建一啲即係坊間俗稱嘅插針樓啦。咁喺嗰個所謂嘅樓宇個設計啊佈局上面咧，其實都有一部分咧都係傾向一啲小型單位、一至二人單位嘅。咁我希望都回應到咧而家非長者一人嗰個輪候咧嗰、那個嘅需求安排啦。咁但係長遠都係講一句麵粉同麵包嘅關係。如果我哋嘅土地持續解決唔到，供應持續不足，嘅话唔用一个指标性同三年上楼挂钩嘅话咧，我觉得系更难达到即系我哋市民安居乐业呢一个梦想咯。 咁你作为即系房委会嘅成员咯，仲成啊，你手头有嘅数字里边可以睇得到咧，未来譬如我哋讲紧五年先，嗰、那个公屋嘅供应量系大概有几多，同埋可以舒缓到而家呢个轮候时间有几多咧？可以幫助到幾多 少？其實根據房委會的資料顯示咧，喺未來嗰十年嗰供應量咧，我哋期望就做到31万多啲啦。咁但係頭嗰五年咧，基本上都係去咗一半20万松啲嘅。咁但係嗱，確實呢20万松啲都會有好多變數嘅。如果你問真係一切如無意外順順利利嘅話咧，對輪候家庭一啲大發展區係落實嘅話咧，係條隊一定會縮短嘅。咁你問我縮短幾耐，就要視乎而家嗰個輪候嗰個單位大細、一般家庭嗰、那個居住面積啦。不過最關鍵一樣就是我好擔心喺後五年咧個供應嗰個嘅變數，因為嗱而家其實運房局又好，房委會都好咧，都好俾心機做緊呢啲規劃啦。按文件睇，按數字睇，客觀嚟睇咧，係真係可以舒緩到一部分。咁但係實際上你知道，當啟動嘅時候咧，可能就會遇到譬如地區諮詢啦，可能會遇到就係一啲叫做部門之間內部走程序啦，以至乎到工程有所延誤嘅話咧，其實呢都係一啲慢。點去能夠令到呢一個供應唔穩定出現咗一個變數嘅，咁所以我認為整體數字就算而家我哋揾到31万個單位去應付未來10年嘅需求，嗱特首就喺佢嘅即係公開演說上面都講咗啦，呢一個係佢嘅終極目標啦。咁但係基於有頭先所講嘅因素之下咧，我哋都要有個預案。就係話點樣能夠可以加快嗰個叫做框框條條條條框框，係加快啲程序，讓呢個目標真係達到咧。我覺得反而政府或者我哋房委會喺嚟緊嘅日子咧，係要多從呢方面角度睇。另外你都會見到咧，其實而家土地供應咧，最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唔同政策局啊，土地供應咧就係透過發展局，我哋即係興建房屋咧就係由我哋運房局。咁所以其實兩者嘅互動關係咧，我覺得更加要緊扣啦，同埋都要加快咧，就係佢前期嗰個所謂走程序，以至乎到土地平整。因為而家其實有靚地咧，就未必第一時間交俾房委會嘅，佢必須要透過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去做一啲土地平整。咁呢土地平整當中咧，有機會佢要嚟立法會攞錢啦，有機會佢做一啲前期嘅研究啦，即係種種咁多嘅變數之下咧，我覺得我哋要更加掌握嗰個時間。我又一路都促請咧，政府係有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咧，等到呢啲目標咧都可以逐步去達成嘅。 另外安創盛啊，而家你提緊咧，我哋講緊話十年裏邊可以供應。 到31万个单位公屋呢个数字啊，系土地嘅保证系咪已经有埋喺度噶？因为是只系政府一个规划之中嘅数字。 其实两方面都系存在嘅。兩方面都喺度擺喺眼前嘅、不過就正如我所講，即係將來會唔會有啲即係變數，譬如類似可能嚇、為我哋更加多土地嘅，咁我哋咪將呢個目標縮短啫嘛。但而家問題就係話，我哋就算而家就講緊新界東北啦，或者新界東啦，以至乎將來一啲叫做新界嘅一啲嘅中地發展啊、我覺得呢點我哋可以藉住呢個時間去偷換概念，或者可以就住呢啲安排同步一齊去做嘅話。咁会更加达到咧协同效应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柯创盛。 好，唔该晒陈景祥，多谢你吓。 啊，唔该晒，啱啊，同我哋倾嘅就系房委会成员同埋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柯创盛，咁佢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公屋个平均轮候时间咧，而家去到咧5.8年啦。咁啊，政府最初咧一直以嚟咧都希望呢个轮候时间系3年啦，但系似乎呢个目标咧距离就越嚟越远啦。咁啊，大家对呢啲话题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噶，我哋电话18723111。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疫苗咧打咗之后系会刺激我哋嘅免疫系统出抗体，所以通常都会有啲副作用。最常见嘅副作用咧就系个针口会有啲痛，可能有少少肿。咁越后生嘅嗰个反应就会越犀利。咁另外常见嘅副作用咧就可能有少少头痛，或者系啲肌肉酸软或者关节酸软，发烧都可以出现嘅，烧又唔会烧到好高嘅微烧。第二针嗰个反应会犀利啲。咁呢啲副作用呢通常打完針之後嘅一兩天會發生，一般係輕微，就一兩日就會過。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同大家耳朵遊墨西哥， 靚仔旅遊節目主持 Chris Lang 梁燕忠會同我哋發掘墨西哥嘅另外一面， 就係投入墨西哥嘅潛水世界。 Chris 會分享去到潛水民宿打工嘅難忘事， 當然仲分享去到科蘇梅爾島美妙水底世界嘅奇遇啦。 佢仲會分享去到普埃布拉一日遊嘅所見所聞。 星期六下晝4至6，香港電台第一台， 柳蓮、 歐慧星、仙奴， 旅遊樂園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談談關於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現在是去到 5.8 年，創一個22年的新高，不過這個新高就完全不值得高興。這個時間我們歡迎我們的評論員洪慧文加入先，洪慧文 hello, 你好。剛剛我們談談關於輪候時間，剛才就是跟柯創盛談過一下，似乎就情況都不是很理想，即雖然政府已經有個計劃，未來是可以供應10年可以供應到31万，但是譬如土地那個供應數量是否可以配合等等，其實都是未有咩把握嘅。咁啊，洪慧文啊，想问下你咧，就系大家知道啦，最近咧好多即系选举活动啊，即系包括咗而家一路讲紧啦吓，即系又有特首选举就系嚟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个房屋问题啊，又再提翻出一个核心一个议题啊，觉得香港一个好需要解决嘅，我相信未来好多选举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啦。咁你觉得呢个话题里边咧，其实我哋应该有冇一啲新嘅思维需要做咧？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思维，但有几样东西肯定要做。第一就是用旧的方式很明显是追不上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对于中转性房屋呢，不是叫中转屋，是不是中转房屋呢，我自己就住过的。我小时候住的这个临时房屋区都是属于中转房屋，是不是？但那时候是很多的嘛。同埋那时候是可以很长时间的。咁但系而家咧就我發覺，因為我自己最近有參與某一啲志願團體想做呢、中轉房屋，咁我都參與咗少少佢嘅計劃啊。後來我冇正式參與，但系我發覺第一就係原來每一個篩得好少單位嘅，第二咧就時間都好短嘅，佢啲臨時即係佢中轉嗰啲可能嗰啲特地咧，佢個將來規劃唔係for呢個用途嘅，所以佢只有兩年嘅啫咁。咁點解唔可以好似以前我哋？住嗰啲林屋咁樣咧，係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中轉房屋。係你嗱呢一户人，佢住咗兩年，佢夠中，佢輪候到公屋啦，佢空咗個出位，繼續可以俾其他人住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哋80年代之前都有咁樣嘅做法啦。咁點解唔可以咁做咧？咁樣咁當然而家現金津貼我都覺得係一個冇辦法下嘅辦法啦。即係起碼可以幫到下啦，因為確實房屋問題，我覺得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嚴重嘅問題嚟嘅。咁呢個問題，如果你仲係好似以前咁樣去 即係揾地，跟住用途，跟住慢慢去規劃嘛。嗯，好明顯是追不上。 嗯，是啊，即係呢個目標似乎就係越嚟越，即係距離越嚟越遠啦。即係由原本三年，呢個去到而家五年幾咧。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咧，或者係你會唔會都係輪候緊公屋嘅呢條隊裏面其中一員咧？咁可以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咧，講下你嘅意見嘅。咁我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呢個時間裏邊咧，有位聽眾接通咗同我哋傾下嘅。咁鄧先生嘅， 你好啊，鄧生主持。 係啊，你好，你好，請講。 其實好簡單啫，還原基本部，阿董生咁全面恢复呢个租置计划，咁啊解决晒所有问题噶啦。 嗯，系咪啊？租置计划系 点解咧？嗱，个数据咧就系有80多万户公屋居民嘛。 嗯， 即系有80多万个单位啊。如果有10个有一个买咧，就即系每年咧嗰个出售额咧就80000个啊嘛。 嗯， 一定高过晒啲居屋啊、私楼嗰个数据啊嘛。 嗯， 咁换句话说咧，如果我住华贵村嘅。隔離嗰個黃竹坑嗰個上蓋，個性價比係咪要低啲啊？你明唔明啊？你一定要揾一啲廉價嘅房屋嚟平衡翻嗰啲貴價嘅房屋啊嘛。你因為你淺水灣冇公屋啊嘛。如果你淺水灣有公屋，你淺水灣就唔值咁多錢噶咯。明唔明講咩啊？咁你到時你就叫平衡翻啊嘛。但係仲有一個最大嘅 point 咧，就係有啲公屋住户佢啲仔女大咗。做咗律師，做咗醫生，咁佢如果佢唔中意同阿爸阿媽住嘅，佢就自己走啦。但如果佢中意同阿爸阿媽住，住翻自己間屋，有問題啊？ 就唔交翻出嚟噶啦，係啊，佢就 唔係因為佢要賣啊嘛，佢因為佢過咗額，佢一定要走噶嘛。但如果佢話我中意陪我阿爸阿媽一齊，你又話要咩在家安老嗰啲咁，你啲政策都全部你要配合翻曬成個社會福利。 但我想問咧，租置其實冇增加到供應量嘅、哦，即係嗱，我之前租置嘅， 但係倒翻轉頭咧，你限制咗有啲已經成長咗嘅家庭出去，購買啊嘛， 即係鼓勵個流轉啦，係嘛？即係你意思係嘛？ 唔係啊，個流轉係流轉唔到嘅，剩翻嗰兩個老人家，住到70岁，佢宽敞我又唔系；住到60岁，佢富户又唔系。咁你用乜意啫？你譬如咁，好似我咁，我五十岁退休，我入嚟住，我而家都60岁咯。 好， 你只可以赶我女走啫，你赶唔到我走 啊？好啊，明白啫，唔该晒你啊，邓生。咁鄧生講到個租置咧，其實都值得研究嘅，因為咧就好多研究嘅顯示咧，就租置其實係好受呢個市民歡迎嘅，而且其實個計劃都好成功嘅。咁但係政府咧就因為好多行政嘅理由咧，就一直都唔係好肯再推啦。咁啊，到底對呢個話題咧，我哋有機會再傾嘅。咁啊，自由風稍後會同大家傾另一啲話題。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1嘅，我哋先聽下新聞先， 並便利佢哋盡快接種。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会容许政府雇员在上班时间接种，以及在接种之后可申请休假休息，可以申请假期休息等。而前线人员在打第一剂并提供疫苗接种记录之后，可获豁免进行定期检测。若果身体状况不适宜打疫苗，或有计划但仍未接种的前线人员，必须每两星期进行一次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测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地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或以上，但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嘅情况啦。较早时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葵涌医院对开。 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之前啦，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場一陣，咁但係車龍就有待消散啦。而家龍尾排到去丁九橋面，仲有就係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隧道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啦，都仲係處理緊啦。龍尾就分別排到去觀塘繞道近九龍貨倉，同埋觀塘道近牛頭角定富街。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车龙比较长的，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落山道。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后些少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印度会嗰度咧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啦，暂时喺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嗰段仍然是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龙尾亦都系接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些，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是香港继续发下去或者传播的风险，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迪。 我们预咗这个新冠病毒呢就不会消失的啦，要找方法和这个病毒一起存在，打针引起的群体免疫，希望令到社会去翻平地的生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想同大家傾一個話題咧，就係剛剛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噶啦。咁咧就係咧，呢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涉及咧係光顧嘅無牌按摩店咧。咁啊，終於呢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就出咗嚟咧，就見記者咧就回答咗一啲嘅問題嘅。咁啊，其中有幾個要點咧，咁啊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我哋呢位一哥咧就透露咧，呢件事咧就係已經交由咗咧呢個我哋通常叫 O 記啊，即係呢個我哋叫 O 記，應該叫做係 有組織 及三合會嘅調查科咧，就去做一個深入嘅調查。 咁啊，亦都有記者問到呢件事會唔會涉及刑事成分呢？咁咁啊，鄧炳強就話咧係正在係調查啦。咁咁亦都有記者繼續再追問咧，就係有冇提出到辭職咧？咁啊，鄧炳強嘅答案亦都係並冇收到佢辭職嘅消息嘅。咁啊，呢件事裏邊咧，就我哋傾少少先啦。洪偉文，你覺得呢件事裏邊咧都好突然啊，同埋因為好敏感啦，係咪先？因為呢個涉及嘅人咧就係國安處嘅處長啊嘛。咁啊，呢件事裏邊你初步點樣睇啊？即係發生咗呢件咁嘅事。而且即系由媒体去爆料咗咁样出嚟噶，即系呢件事其实已经唔系啱啱最近发生嘅。 系我谂媒体爆料呢啲就我哋唔去揣测点解会咁啦吓，即系咁好明显就系我哋嘅执法部门里边可能都有一啲人系违反咗佢哋嘅保密守则啦。咁但系呢啲即系呢啲事情亦都唔系第一天发生啦。呢个我哋呢个政府里边。咁但係你話就咁睇呢件事，首先就我哋要明白，即係警察同埋其他嘅普通市民係唔同嘅。咁所以有啲嘢咧，就算冇犯法都好咧，警務人員咧係唔適合去做嘅。包括同一啲某啲人士嘅交往啦，又或者出入某啲嘅場所啊，咁呢個就我諗都好清晰嘅，應該在當差嘅人全部都知嘅。咁所以咁當然咧，亦都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去處理嘅啊。正如呢個今日鄧炳強講，咁佢哋有一個調查，咁點解揾歐記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即係調查，咁因為未調查完，咁我哋都係應該要相信嗰個程序嘅。咁至於你話有人話啊，咁你點解唔公開啊？之前咁我自己嘅睇法係咁樣嘅，任何呢啲咁嘅調查咧。其实都不应该公开的。因为我们要首先有无罪推论，还有对那个被调查人员要有一个私隐的保护的。直至到其实不要说这些，就算刑事调查其实都不应该的。其实都不应该去告诉人，因为你知道公众的观感 是很容易受一些报道的影响的嘛。直至到你证明了他是或者不是，他有犯事，他有犯法，他有犯例，他有犯规，先至再公布咧，我先觉得系应该合理嘅。 系咁此件事咧，但系就因为其实都有佢敏感嘅地方咧，就 当然当时呢位先生嗰个 系啊 职位本身系一个好敏感嘅职位。 系啊，系国安处嘅处长啦。咁同埋而家呢个时间里边咧，点解突然间有好多人会觉得咧就系事发咗啦？咁但系中间咧就冇消息嘅。咁所以头先我都点解问到话传媒爆料式咧，就话咧就中间真系大家公众都唔知嘅。咁因为咁嘅途径咧，就结果咧就会引起咗好多联想啦。咁正如呢个邓炳强嘅讲法咧，就话咧就我听呢度讲紧欧记咧就系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啊。咁处长就话咧就由呢个欧记就调查紧嘅目的咧就要確保調查係公正、公平同埋深入嘅。咁到底處長今日咧就係點樣講法嘅咧？見記者嘅時候，咁我哋咧就剪輯咗一部分嘅今日嗰個對答嘅內容。咁啊，先聽一聽啦，翻嚟再傾。 就住我哋一位係高級嘅係警務人員咧，針對佢係話係一啲不當行為嘅指控嘅。咁就住呢件事件咧，我哋而家已經係指派咗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咧，係去調查呢件事嘅。點解會揾呢個組別呢？最主要我哋就要確保咧呢個調查咧係要公平、公正，同埋係深入，同埋係專業嘅。咁而家呢位涉案嘅同事咧，暫時係休假，佢就並唔會咧係執行佢嘅係工作嘅。 到底所指該同事係咪就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小鵬先生啦？ 就算案件詳情咧，由於調查緊咧，就冇方便透露嘅。當然啦，我作為佢嘅上司，我一定會係公平公正去作出調查。 我想問係咪蔡展鵬？佢有冇主動提出辭職？ 對於係呢件案件係牽涉邊個咧？正如我所講，由於調查中唔方便係透露，但係咧到目前為止咧，我係並冇收到佢咧係有關啲辭職嘅消息嘅。 咁啊，多次都冇正面去回應到咧，能夠說服到公眾，即係警隊係一個要公開嘅部門。 好。咁咧或者係好簡單嘅啫，咁我而家喺度咧就係確認咧，我哋調查緊嘅就係蔡展鵬先生嘅。 到底嗰間無牌嘅按摩店有冇提供到除咗按摩以外嘅服務，即係包括可能係賭啊、毒啊，甚至性服務啊等等？ 佢自己有冇享用過呢一類嘅服務咧？ 咁啊，首先咧係對於呢件事情咧，我哋而家係啊調查當中啦。咁就有關於案件嘅細節咧，喺度咧，我就係唔方便透露嘅。 即係今次係隔咗一個月啦，都冇講啦，即係要由傳媒爆出。其實警方係咪有隱瞞咧？ 查案件，無論係查一啲內部案件，或者查一啲其他案件咧，是否要係第一時間講出嚟，或者去到乜嘢時間先講出嚟咧，都係好多考慮嘅因素嘅。咁我今日出嚟咧，係同大家係見面，我諗呢個就係一個最佳嘅開誠布公嘅一個做法。 國家安全處咧人員入面其實如果調查係邊一個負責嘅，會唔會牽涉到國安公署喺國安委？ 嗱，呢一個咧係完全係我哋警隊入邊嘅內部調查嚟嘅，係同其他嘅單位咧係冇任何嘅關係嘅。咁我哋都係根據翻我哋嘅調查機制，由我哋去作出調查，然之後咧就向呢個係公務員事務局咧係會係作出報告，係再係決定咧下一步嘅做法係點嘅。 你認為 呢 單醜聞會唔會影響警隊嘅形象咧？ 呢個必然咧，對於我哋警隊嗰個係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嘅。咁但係咧，係對於我哋嗰個工作咧，特別係國家安全工作咧，係唔會有影響，因為我哋唔係一個人做，係一個團隊去做。 係啊，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公安處處長要蔡展鵬嘅事，然後光顧個無牌按摩店咧。咁剛才錄音帶咧就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就今日下午5:30咧就開咗個記者會咧，就回答咗記者嗰啲問題嘅。咁啊頭先佢特別提到咧，就係我哋叫講嘅 O 記咧，即係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咧，就係接手緊即係做呢個調查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涉事人咧就話呢個蔡展鵬咧就冇收到佢辭職嘅消息。咁啊，亦都有提及到咧，就有啲细节啦。咁有啲记者就话咧，就其实喺4月15日咧有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啦。咁当日嗰个咁重要嘅事件咧，而佢自己系作为国家国安处嘅处长咧，就当时佢已经就唔见佢现身噶啦。咁啊，但系总之啊，一哥咧，邓炳强多次都回应咧，就话件事件咧调查当中咧就不便透露细节嘅。咁啊，同埋咧就话咧而家涉事嘅同事啦，即系呢个蔡展鹏咧就系休假。咁我话同佢问佢，仲有啲时间，我哋不如再倾一倾呢件事件啦。嗱，我自己有啲观察咧，我就觉得今次里边咧，即系除咗系话一般地影响呢个警队嘅形象啦，咁头先阿丁永强都话啦，咁咧一定会受到影响噶啦。咁件事亦都好敏感啦，因为咧就涉事人系国安处嘅处长啦，需处理而家香港差唔多最机密啊嘅情况噶啦。咁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其实就系我谂，除咗我哋讲紧形象啊声誉之外咧，其实都系有个保安嘅流动本身自己就系咪？因为佢一个咁重要位置嘅处长咧，如果系涉及到一啲敏感嘅事件或者牵涉到一啲咁样嘅东西嘅时候咧，可能系咪会受到一啲譬如勒索啊？举个例啊，即系今次如果唔系正当地爆咗出嚟咧，咁会可能成为一个咁样嘅局噶。咁嘅话咧，就对整个保安啊，或者甚至对整个工作嘅风险好大。咁我谂啊，洪文唔知你知唔知道，即系喺譬如喺佢港英嘅年代嘅时候，好多啦，警队嘅时候好多时可能会有出现一啲同性戀嘅例子咁樣嚇， 我記得 咁，因為當時咧就個法例咧同性戀就係刑事化噶嘛，咁好多咧就因為咁咧就其實俾人勒索，咁甚至有啲警務員咧係差唔多自殺啊咁樣噶，即係一個好大嘅 case 嘅，係一個好大嘅保安漏洞嚟噶。呢一次裏邊咧，會唔會其實都係會牽涉到咧，即係未來係譬如處理國安事件或者去到好敏感職位嘅，咁啊要點樣確保到？即係嗰個唔會突然間出現咗啲大家都可能意想不到嘅，而又成為咗本身嘅工作上一個咁嘅漏洞咧咁。咁洪慧文，因為你都熟悉個國情啦，因為我哋知國安處咧其實唔係淨係香港本身做嘢噶嘛，即係同內地都有關係噶嘛。咁呢方面其實會唔會係出現咗一個咁新嘅議題？我哋可能係都要面對或者都要考慮未來應該點樣處理咧咁。 其實呢種事情我諗又唔係淨係警隊嘅。是不是、即是任何的掌握机密的部门的高级的官员如果他有牵涉到一些丑闻会容易被人勒索外交官啦是不是都即是什么都可能的。但是这个我想没办法的其实第一就是当然是一个内部的制衡啦即是有些事情始终有分工啦不是所有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事情啦。有一個我唔知係點叫監察嘅制度啦，咁但係都好難嘅，即係私人時間佢去邊度，咁你同邊人交往，即係 當然牽涉到國家安全咧，我都覺得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嚟嘅，咁即係正如你喺如果喺國家層面或者係其他國家都一樣嘅啦，牽涉到呢啲國家安全嘅人員咧，佢嗰個對佢操守嘅要求啊，同埋對佢嘅保護咧，係應該更加重要嘅。咁但係即係香港就始終新啦，我哋有個安處都係一年啫，係咪都未到一年添？咁呢個係我諗我哋都要諗嘅，即係將來當然我相信其實不是國安的，即是任何晉升警務人員的時候，其實都是會做一些的品格啊各方面的一些嘅睇的 assessment 嘅。咁但係當然啦，永遠你唔知噶嘛，係咪？即係佢過去冇，唔代表將來冇嘛。咁即係各樣嘢，咁呢個都係就係呢個人性，我都唔知可以點樣做。 係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呢個消息，就係話咧，呢個警方嘅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展鵬咧，就涉及咧光谷嘅冒牌按摩店咧，就係而家咧就接受緊呢個調查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頭先我講到咧，就係可能件事都涉及到好敏感啦。咁另外，剛才我們聽回這個鄧炳強處長就解釋的時候，他說這個調查機制最後就是警隊內部調查，就跟著就會交給公務員事務局的，就但是這個也是牽涉到剛才的問題，就是包括現場的記者都問，因為公安處也牽涉到內地的，到底這個處理架構你覺得現在這樣的用回自己用公務員這樣的體系去處理足不足夠呢，或者需不需要有另一種的方式去，如果真的調查這樣敏感的或者涉及到這個國安的時候呢，是應該有一個第三方啊，我們說叫做的參與或者甚至是要監察啊這樣。 我覺得不需要的，因為首先他都是一個警員先，他都是公務員，我相信是因為他的級別比較高，所以要給公務員事務局的、如果他譬如是警司以下的，即是憲委級以下的，可能根本就警隊內部其實有一定的機制去處理的、因為他這些、我現在聽他的說法叫不當行為嘛、不是不法行為嘛、是不是，那就是他違反的是警隊自己的規則，就未必是香港的法律，是吧，但是即因为我刚才都讲一开始都讲了，即是对警察的要求是不同的嘛。所以他违反，到如果他真的证实了他违反的话，那警察是有个处分的。但是如果是高级呢，就可能要牵涉到公务员事务局。因为其实几样东西，警察有自己的条例，公务员公务员条例、再上去先到香港法律。是吧，那这三样东西他究竟是违反了哪一级，或者是 more than one 啦，咁最後就有個相應嘅處理。咁同內地嗰邊咧，我就覺得其實唔係個人噶嘛，因為其實無論同係國家嘅相關部門啦，或者香港公安公署咧，佢係一個以香港警務處嘅國安處去同人哋聯絡噶嘛，唔係一個人去同，即係唔係某一個人，係嘛？即係呢個人今天係蔡展鵬，聽日可以係第二個噶嘛。咁即係我覺得嗰個機制又喺度嘅，所以未必需要就話哦。某一個人的調查又要 去其他的部門、或者去參與咁樣咯。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啊位聽眾李先生咧，就想加入我哋自由風嘅討論嘅。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啊， 係係， 請講咧，即係呢啲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咯。即係你平時咧講到有啲咩公務員唔啱個政府心水嘅講啲嘢出嚟咧，就話有譴責又話成。呢啲咁高級嘅警務人員做啲咁樣嘅嘢，即係同你非法賭檔嗰啲冇分別啫嘛。個政府唔會出嚟譴責啊，唔會成嘅喎。佢就哎呀，我哋會我哋會盡快去檢查呢啲咁嘅 case 啦。即係做嘢咧，要即係一貫一啲咯，唔可以咁唔 consistent 咯。 係啊，好啊。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上梁不正下梁歪。 好啊，明白。唔該曬李生。咁好啦，佢另外啲聽眾梁先生嘅接通個自由風㗎。梁先生你好。 係你好。如果咧根據正話處長所講啦，即公平公正，所以交俾O 記做。咁點解 O 記做會公平公正咧？佢都係內部查，因為我哋要嘈嘅咪自己人查自己人。我覺得如果真係公平公正嘅，即係白韻綠查咯。但我諗白韻綠未必夠膽查咯，我覺得。即我睇唔到 O 記用 O 記去查，咁你同。你同翻你自己或者屋企最大嗰个都系个总警司啫嘛。咁你明唔明我嗰个官僚架构啊？ 即系够唔够？够唔够位置？够唔够地位？够唔够 power？ 你真系独立嘅话，咪先啦。我觉得未必咯。同埋咧，即系今次阿蔡 Sir 嘅情况咧，佢唔系冼锦华嗰个 case 啊嘛。 嗯。 佢唔系阿吴伟汉啊、黄冠豪啊嗰啲大嗰啲阿 Sir 啊嘛。 嗯。 系咪？佢而家佢哋去系涉及利益啊嘛。譬如今次牌面就系话佢帮衬无牌按摩院啫。 嗯。 咁我同你都要去咗无牌食肆，咁唔通系拉我哋咩？ 嗯。 系咪？所以而家佢加佢一俾翻内部，俾翻所谓佢自都话内部调查啦，俾高调查，跟住可能掟翻去呢一个公务员事务局。我覺得是慢慢低調咯， 嗯， 然後跟住我諗最嚴重的處理都是提早要退休咯，派咁多，即係如果你一間聲，我覺得冇事，阿 Sir 應該冇事嘅，蔡 Sir 一定冇事、 好，明白，唔該曬。梁生咧就話蔡 Sir 冇事，咁但係到底點咧就唔知啊，因為依個調查咧， 我諗嗰、那個 仲喺度進行緊， 即係頭先呢位聽眾講嘅咧，其實都係即係佢可能有啲嘢係諷刺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反而講咗個 point 嘅， 嗯。 之前嗰啲 case 咧係有收受利益，咁、所以咧係由廉政公署去查，咁啊合理嘅，因為廉政公署係查貪污噶嘛。咁、如果係一個警務人員違反警察通例違規，所以不當，都係 ICC 去查咧，咁其實唔係 ICC 嘅 charter 嚟嘅，係嘛？即係我諗要咁樣睇，同埋即係其實一樣啊，其實其他部門都一樣嘅，即係譬如教師失職。而家咪有啲教師失德嘅投訴嘅，咁係咪由 ICC 查？咁你要睇翻教育局，其實佢喺頭先第一位聽眾講啦，教育局喺嗰啲未裁定嗰位教師係咪專業失當之前，佢都唔會譴責嘅。甚至乎佢就算譴責，佢都唔對外公開嘅。係咪？阿梁振英追咗教育局長唔知幾多次，佢都唔肯公開嗰啲教師嘅名嘅。佢只係話我哋出咗警告信啦，我出咗譴責信啦，我哋出咗唔知咩信啦咁。咁一樣道理啫嘛。即系我唔知道点解我哋要对警察同对其他公务员系有唔同嘅态度咯，除咗你心里边有仇恨之外，即系我自己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唔公平嘅做法嚟嘅，如果我哋其他公务员嗰啲谴责系喺调查一开始嘅时候就做，咁我哋可以话呢个政府唔公平。但系如果嗰啲其他嘅公务员都系调查有咗结论之后，佢先谴责嘅话咧，咁我觉得系合理。咁今次呢件事，如果阿蔡景鹏最后证明咗佢系确实有不当行为，到时嘅处分。如果是譴責就譴責咯，如果是隔斜就隔斜咯。如果有刑事的成分，咁先再轉交檢控部門咯，係咪？ 係啊，咁啊，亦都另一個因素，我相信就係主要係佢而家擔任嗰個職務啦。 係 啊，即係如果你咪係一個普通嘅警員，甚至係高級嘅話咧，咁你而家去呢、這個即係冇牌照嘅呢啲咁嘅地方咧，咁就唔係犯法嘅嚇。咁但係當然對個形象 都唔得嘅，都唔得嘅。 形象肯定有 問題啦。即係警察咧，其實有要求我，因為我唔係警察啦，但我都記得有佢有睇過呢啲方面嘅資料。佢係譬如啲叫 undesirable。character 即係一啲你唔應該同佢來往嘅人，同埋一啲我唔記得英文係乜嘢啦。總之係一啲你唔應該去嘅場所。咁、所以呢個咧係同對普通人嘅要求係唔同嘅、因為警察作為執法單位咧，佢有時佢直頭係需要去處理嗰啲，譬如警察去查一個無牌嘅場所。咁、如果佢自己去幫襯咧？咁、那、嗰個事情係會大過你，譬如你同我去幫襯嘅。 咁就當然啦，就係、是、亦都牽涉到頭先咧，即係始終我覺得咧，都係因為嗰、那個處理國安嗰個身份啦。咁係最敏感係嗰度啫，而且牽涉到係好多好複雜嘅問題啊！即係到底你去咗之後，係咪會造成一啲保安漏洞咧？即係正如頭先我哋傾過咧、你可能真係會如果不慎啦，俾人哋攞啲證據因為覺得你破壞警隊形象或者國安處嘅形象，咁等等涉及到嘅保安風險咧，其實都係今次裏邊咯。雖然可能都係調查嘅時候，睇下到時候有冇。结论啦吓，咁我暂时咧要倾到呢个话题咧，大概到呢个时间啦吓，咁咧就大家有兴趣同自由风倾偈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仲有少时间咧，我同佢问，我哋就想开下另一个话题嘅一间，咁咧讲关于起底噶，咁政府针对咧起底嘅行为咧，就提出咗个修订啊个人资料私隐嘅条例嘅。咁啊，寻日咧就向立法会咧提交咗文件嘅。咁啊，条例咧就唔单止系保障嘅起底者啦，并且指明咧佢家人咧蒙受心理伤害咧，都系属于违法。咁啊，条例都系新增加咗咧，就系意图威胁啦、恐吓或者骚扰，同埋咧系意图造成心理伤害啊等等嘅呢个罪行元素嘅。咁啊，起底呢个咧就大家都觉得即系大家知啦，即系近呢几年里边咧，其实喺网络上面咧都经常有出现噶啦。咁尤其是可能系会针对到啲高官啦、知名人士啦，甚至警务人员啊等等。咁咧就特首亦都一直讲咧，就话会有法例咧，希望能够系管制到呢啲行为啦。咁啊，立法会寻日咧就提。 出咗噶啦。咁但系对于呢个起底呢个条例咧，系点样执行咧，同埋嗰个门槛有几高咧？咁啊，依家都请咗啲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倾下嘅。咁啊，电话呢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有兴趣咧，就想参与讨论，都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先听一节嘅新闻咧，我哋翻嚟会再继续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已经指派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针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不当行为的指控，确保调查公平、公正、深入和专业。被问到警方透过巡查抑或举报发现事件相关无牌按摩院是否涉及黄赌毒，蔡展鹏有没有享用服务等，邓炳强表示由于案件仲查紧，不方便透露细节，这一次完全属于内部调查，将根据调查机制跟进向公务员事务局报告。被问到会不会影响警队形象以及中央对警方的信任，邓炳强表示，针对高级警务人员的指控必然对警队的整体有影响，但不会影响国安处的工作。政府公布第八批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的详情，目标发行金额150亿元，可视乎市场反应酌情提高到最多200亿元，最低认购金额10000元，债券年期3年，保证息率维持不少于2厘，每半年派息1次。新一批 iBond 将会在6月1号上午9点起接受认购，11日下午2点结束，24日挂牌。市民可以透过20间配售银行、证券经纪或者香港结算公司认购。日本日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引述消息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东京奥运会前预先为大约2500名参与奥运的日本运动员和教练接种新冠疫苗，预料他们将会在本月底开始接种首剂疫苗，但报道未有具体报道涉及哪些队伍或者项目。日本目前只是批准使用美国辉瑞疫苗，并且只为医护人员和长者注射，被批评接种进度缓慢，惹来民众不满。当局承诺加快接种安排，但仍然未有扩大接种对象至其他群组的时间表。日本政府早前否认计划优先为运动员打针，日本的奥委会暂时未有回应报道。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在月初宣布与国际奥委会达成协议，为东京奥运参赛选手和职员供应疫苗。与台北有邦交的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表示，可能会在中国开设商业办事处购买新冠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尚未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台湾当局与洪都拉斯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强调，顺应大势作出合乎民心的正确选择才是正道。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以上，但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近翠屏南村嘅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系非常挤塞噶。而家影响到观塘绕道、观塘道同埋你屯门道去将军澳道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就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东隧嘅收费广场。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咁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启德隧道嘅管道出口。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新麻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的交通而家仍然是繁忙，龙尾近丁九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还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香港而家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患有慢性疾病人士是不是可以接种疫苗，就要考虑到疾病状况、接种的最佳时间和过敏史。 今个星期开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由医院管理局、卫生署、香港电台携手，精拎一点疫苗专线，会请嚟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认识疫苗是与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政府咧就打算修例咧，针对一啲起底嘅行为啊，咁啊追究，即系用呢个刑事咧去追究，咁啊最高咧罚款咧100万啦，咁嚟咧系囚禁系5年嘅，咁啊呢个修例里边都赋予咗咧俾呢个私隐专员一个都几大嘅权力啦，可以去做一个调查一个起诉嘅，咁啊大家对于呢个政府嘅立例啊，同埋呢个到底起底嗰方面嘅针对咧，即系一啲咁嘅针对嘅行为咧，会唔会有啲咩嘅意见咧？咁啊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呢个时间里边我哋请到一位法律界人士咧，就系大律师啊蔡奇，同我哋倾一倾咧，就有关于个针对起底嘅一个条例嘅。蔡奇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啊，我哋啱听讲紧咧，政府就寻日咧就已经提交咗一个法例啦。咁我谂你都应该有留意到噶啦。咁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先咧？即系而家政府即系草拟嘅呢个法例里边咧，就到底要针对即系话希望能够惩罚一啲咁样即系起底嘅行为里边咧，其实嗰、那个呢条法例写个即系要针对呢件事里边啊，能唔能够解决到我哋而家所谓讲紧呢个起底呢种行为咧？你觉得？ 其實佢作為一個即係嘅刑事嘅條例嘅話，其實你有任何嘅刑事嘅條例嘅話，都一定係有個阻嚇嘅作用嘅。咁、但係我哋會睇嘅嘢就係、是、究竟其實呢一個嘅條例其實係咪真係有效咁樣可以針對到呢啲行為咧？咁、我自己會睇到咧，即係可能係其他嘅外國嘅國家佢哋嘅經驗嘅話，我哋好似就覺得啊，呢啲可能並唔係一個最治本嘅方法咯，即係可能只不過是一個治標嘅方法咁樣咯。咁尤其是會擔心到其實個條例會唔會過分係即係廣闊咧，同埋會唔會係即係會令到其實好多嘅市民唔知道點樣去遵守條例咧？即係呢個都係我嘅擔心嚟。 一蔡奇，你頭先講到啲外國嗰方面咧，我知道你都有研究依方面啦，即係針對呢啲起底啊咁樣。喺外國嗰方面有冇類似咁樣嘅立法同埋即係針對一啲咁樣嘅行為嘅咧？其實 我哋睇翻即係我哋會睇到，例如首先第一個就可能會睇歐洲先啦，因為歐洲嗰個資料保護法係最完善，亦都係最高嘅規格啦。咁但係其實喺歐盟嗰個嘅GDPR 啦，我哋叫佢做，其實就冇一啲咁嘅相關嘅刑事條款咧，就話啊，你起人底咧就係犯法嘅。咁但係佢哋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嘅方，即係一啲嘅起底嘅事情咧？其實佢反而係賦予咗咧，即係一個嘅資料當事人咧，即係可能係一個普通市民嘅時候咧，佢嘅資料俾人即係公開咗嘅時候，其實佢係有一個嘅我哋叫做right to be forgotten， 即係咧你可以有權咧移除咧。或者要求咧一啲嘅中介公司咧，即係移除你嘅資料嘅權力咁樣，咁去保障翻嘅市民嘅權力咁樣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即係我哋而家嗰個嘅私隱條例裡面咧，其實就冇咁大嘅權力賦予咗俾市民咯，亦都就冇一個相關或者相同等嘅嘅權力喺我哋而家嘅私隱法下面咯。 但係雖然你頭先講到就冇賦予俾市民呢個權力啦，但係喺個實際運作時候咧，大家知道啦，啲中介或者啲平台咧，其實佢哋個勢力都好大嘅。即係你一般嘅市民咧，其實你話要要求佢移除咧，佢要做啲咁複雜嘅事啊，或者甚至即係要同呢啲咁樣嘅中介或者平台去要即係針鋒相對啦。即係你想佢移除，咁佢唔肯做，或者佢有好多條例要同你去咩嘅。咁其實你對保障個市民都唔係咁容易喎，係咪咧？即係你講翻歐洲個例子嘅時候，佢哋個實踐又點樣嘅咧？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做得到呢？如果交回个权给个市民是好的目的，但是到底一个实效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得到的目的呢？ 其實個實效都幾明顯嘅，喺歐洲嗰邊，因為其實好多嘅案例啊已經出咗嚟喺歐洲，因為佢實行咗幾年咁樣， 即係執行係冇問題嘅。 係啦，好多公司已經本身咧有一個嘅機制咧去處理一啲咁嘅事件啦。咁但係反而喺香港，因為我哋冇呢個權力，其實好多公司就唔需要去有個機制去處理呢啲嘅要求咁樣咯。 但我睇翻而家个现有行紧嘅法例里边咧，其实足唔足够去做，即系针对呢啲起底，或者头先讲咧，即系保障到个人嘅私隐啊？而家现有你嘅法例足唔足够啊？ 其实现有嘅法例咧都未必系好足够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又睇下其他嘅国家啦，有即系例如英国咁样嘅，其实佢嗰个嘅私隐法咧同我哋都开头嘅时候系几相似，咁但系佢哋都冇一个嘅特别针对咧起底嘅法例咁样，咁佢哋个用。怎樣去做呢？其實他們用回本身即可能說是一些去騷擾啊、纏繞的罪行呢去處理這個起底這個行為這樣咯。其實現在他們那邊都實行了都兩三年，但他們都還未呢、就是、有這樣的需要要做一個起底的罪行這樣，特別是一個起底的罪行而 去處理這些事件這樣。當然香港如果我們是要去做的時候，我們都要、就是要小心啲去行事咯，就唔好令到市民唔知道點樣去去 comply with 呢一個嘅法例咁樣，去遵守呢個法例咯。 是啊，蔡奇啊，我就想問下啦，譬如話好多人都留意到啦，即係如果照針對啲起底行為啦，就譬如話點樣去證明啦，同埋咧就話要提到咧，即係對當事人嘅資料咧，即係依個咁嘅起底咧，有意圖威脅啦、威嚇或者係騷擾當事人或者家人，咁呢啲咁嘅舉證啊，同埋即係等等嘅工作啦，其實困唔困難嘅？即係真係到執行嘅時候啊，係咪容易地做得到嘅咧？即係或者點樣證明到就話對佢有一個意圖威脅啊咁樣喺呢方面？你嗰個經驗係點樣嘅咧？其實 呢個就是一個刑事舉證啦，咁即係相信都會係由翻一個嘅私人專員公署去處理啦，因為佢哋而家已經賦予佢哋嘅喺呢條法例下面就賦予佢哋權力去調查咁樣啦。咁、反而其實市民咧，即係要小心理解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講緊嘅咧係一個個人資料啦。咁、其實個人資料喺本身咧喺呢個嘅私人法下面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定義嘅，即係並唔係即係大家即係好容易去可以理解到，或者係好容易去明白到乜嘢係個人資料嘅，因為其實喺個個人資料嗰個嘅法例下面，我哋講緊話咧，嗰啲嘅資料咧，只要係咧直接或者間接地咧，係同一個人一個在世嘅人有關啦，或者係直接地間接地咧。都可以即係確認到嗰個身份咧，呢啲資料都係，即係所以我哋諗緊咧，即係其實唔係單止咧係話啊，譬如你講緊你個名或者講緊你個身份證號碼咁簡單，其實可能一啲嘅資料咧，可能冇講到直接你個名或者你個身份證號碼，佢只係講話啊你嘅地。你住嘅地區啦，你嘅年齡啦，加你嘅身高啦，夾夾埋埋嘅話咧，就算佢冇提你個名嘅話咧，都可以係個人資料嚟嘅喎。咁、所以其實即係市民係要清楚知道咧，其實並唔係咧，即係話啊，你公開咗佢個名，公開咗佢嗰個嘅身份證號碼先至係個人資料咯。咁所以呢度咧，我自己有啲擔心，就市民可能未必即係要好清楚到其實呢條條例嗰個涉及嘅。個人資料其實係好廣泛嘅，咁即係政府呢方面需要係同翻市民去解釋翻咯。 蔡大律師啊，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就首先而家公開嗰個個人資料本身咧，就係可能都係違反私隱條例啊，咁但係嗰個其實係其實需要係可能作出改正嘅啫。如果呢個係而家呢個反起底呢個咁嘅刑事罪咧，佢必須係意圖威脅、恐嚇、騷擾，係嘛？或者係造成心理傷害，咁我覺得你頭先話啲市民唔知點解唔知點樣誤墮法網，我又覺得好唔係好理解到喎。即係話你話有啲市民咧，佢諗住去意圖威脅、恐嚇同埋騷擾，用咩方法咧？就係用公開某啲資料，但係佢因為唔清楚嗰啲屬唔屬於私隱，所以咧佢就會誤墮法網咧，咪咁嘅意思啊？即係其實佢都係意圖威脅、恐嚇同埋騷擾喎，只不過佢唔知道我公開呢樣嘢究竟個身份證係私隱咧，定係佢高矮肥瘦係私隱，係咪咁樣呢？ 其實仲有 我理解唔到你呢、這個你頭先嗰個意見。 其實佢下面嗰條條例咧，仲有講到咧，即係話你如果咧係一個嘅recklessly， 即係啲疏忽咁樣去處理咗呢啲資料。公開咗嘅話咧，其實都係算係呢個嘅違反嘅。咁喺呢一個嘅情況下面，市民就真係可能會有少少要即係小心少少啦。即係會唔會自己疏忽處理咗呢啲嘅資料而公開咗，導致到佢哋有一個嘅心理傷害啊，或者係有一啲嘅損害嘅話，咁呢個都係會受到呢條條例去規管咯。 咁我而家睇翻呢個例本身咧，即係 我想問，即係刑事我個理解嚇，刑事犯法咧。是要有意圖的，有個 criminal intent 的，是不是？ 是。 我不知道 regular， 你剛才你說過即是魯莽地披露，你說的是平台是不是？不是個人是不是？我不知道，我現在我沒有一條條例，對不起，我只是得香港電台給我的資料而已。我也不是即好像你那麼了解香港的法律的，不過我的理解就是如果刑事的話是要有先有個 criminal intent 的嘛。 是， 沒錯。那他這個 case， 如果剛才你那個 case，我不知道，當然如果平台又不同，因為平台你是有個責任，即是好像公司董事有個責任那樣。如果是普通市民，他是因為疏忽而公布了某些人的資料，那又會觸犯刑事嗎？新的條例？我真的不明白，我想知道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回那條條例的話，其實他都是說的，如果那個人是罔顧嗰個資料當事人或者其他嘅人受到威脅或者恐嚇嘅騷擾嘅話咧，其實呢一個都會係受到呢個嘅刑事嘅規管咁樣嘅，咁就唔係單止講個平台啊咁樣咯。 OK， 唔該， 係啊，蔡琪，我頭先想問你嗰個咧，就話即係我睇翻今次呢個修例啦，即係嗱，而家定咗好多隻會觸點樣為之觸犯到呢個起底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對市民嚟講咧，即係佢個保障係咪多咗咧？或者對呢個起底行為，即係其實已經係咪可以針對到而家嗰種情況嘅咧？你會點睇啊？ 我覺得個保障其實係有響度嘅，咁但係一定會有阻嚇作用啦，即係你一條刑事條例嘅話，咁但係我自己真係會覺得咧，其實本身即係呢一個嘅起底嘅起底嘅行為咧，其實可以係有其他嘅方法，亦都即係雙管齊下可以幫到，例如賦予翻一個嘅資料當事人咧，即係市民咧，佢哋有個權力去要求咧，即係同呢個嘅中介平台啊，去要求佢哋去處理翻呢啲嘅資料，叫佢哋移除翻呢啲嘅資料，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卓琪。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大律师啊，蔡琪啦。我哋而家讲紧嘅咧就系政府咧就想修例咧，针对呢个起底嘅行为噶。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同我哋倾下嘅话咧，自由风咧可以打嚟俾我电话咧，就系1872311嘅。咁啊，讲翻今次呢个修例里边咧，其实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由呢个大概2019年都开始啦吓。咁啊，其实喺网上咧都出现咗好多呢种咁样嘅事态噶。咁啊，政府系啊，咁啊，政府到而家提出嚟咧，就到底系咪真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咧？咁我哋就要再继续留意啦。咁但系喺法律上咧，就其实都另一个大家要知道咧，就系即系赋予咗俾个私隐专员咧，都几大嘅权力噶，包括可以申请呢个禁制令啦，咁同埋咧就可能有啲起诉咧，即系都由呢个私隐专员去做噶。咁同以往咧就私隐专员只系基本上咧系接受一啲投诉咁等等咧，就相差都好远嘅。咁啊，到底呢条例里边咧就会有啲咩影响咧，或者大家觉得对呢条例咧有啲咩意见咧？咁啊，欢迎你打嚟咧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好啦，咁啊而家喺电话机旁边。我再请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啊麦美娟咧同我哋讨论下呢个话题嘅。 系 麦美娟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我哋啱听讲紧咧就系关于政府都开始立例啦，即系针对呢个起底啦。咁啊麦美娟你可唔可以讲下喺立法会里面而家讨论到嘅进程啊？而家系点样噶？即系关于呢件事。 而家其实应该系等緊政府将嗰、那个关于起底建议嘅文件交去事务委员会啦。 嗯、 如果事务委员会通过咗，咁就应该会政府草拟呢个法例啦。根据行政长官之前喺立法会讲，就系会喺今年之内啦，喺呢个立法年度咧就提交个法例上嚟，就希望能够进行嗰个修订啦。咁、我諗嗰个法例内容就大家睇文件都睇到大概系点啦。希望会喺今年立法年度完之前咧，因为而家延长咗几个月啦，咁我哋可以完成咗有关嘅修例啦。 咁喺立法会里边咧，就各个党派或者议员个取态会点样咧？即系通过，你觉得难度大唔大啊？ 我估呢个咧，都有共识嘅。因为大家其实见到咧，今次啦，其实咧，今次条例嗰个修订咧，其实系包括几样嘢，其中一个咧就系讲紧，喺64条嘅修订啦，即系点样为师。起底啊，點樣侵犯咗嗰個人嘅私隱？即係話對除咗係當事人佢嘅個人資料被合法咁樣取用之外咧，就係、是、會唔會對佢嘅家人都受影響啊？咁咁另外就係其實賦予咗私隱專員嗰、那個檢控同埋調查嘅權力。呢、這個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關於私隱條例嘅發展咧，其實喺幾代嘅私隱專員咧。每一次佢哋提话啊个私隐专员条呢、這个条例私隐条例要点改呢都系讲话点样可以赋予私隐专员有关嘅调查同埋检控嘅权力。 嗯、 所以其实呢度我相信已经系差唔多系一个共识就系、是、大家都同意私隐专员而家系冇牙老虎、 嗯、 所以系需要赋予佢权力嘅。咁呢个系以往都唔系就系呢一两年系一路以嚟呢一路已经有咁讲过。咁、至于因为近年嘅发生嘅黑暴事件大家见到所以有一个迫切需要修改法例令到呢私隐专员呢系可以執行到有关法例包括要求有关嘅平台移除一啲资料啊同埋进行啲调查咁样。咁、至于头先我都听到之前有一位讲者讲关于嗰个被遗忘权。就呢个被遗忘权喺欧盟嗰度就喺18年嗰时候开始。其实我喺今年啊，因为旧年啦，旧年喺立法会嘅时候，我都有问过，政府会唔会就住被遗忘权或者系考虑好似新加坡有啲防需要嘅条例进行有关嘅修订啦咁。咁、其实我觉得两样嘢咧，其实系唔会冲突嘅。 嗯， 即系今次呢一个嘅修例咧，系赋予咗私隐专员有一个调查同埋检控嘅权力， 嗯， 同埋系有一个比较更加直接嘅法律嘅基础去针对啲起底嘅行為。至於被遺忘權咧，我覺得我哋仍然都係可以考慮研究點樣去立法嘅。即係頭先各位講就話，好似今次唔夠啊。咁其實我覺得唔反對，我哋可以繼續去做呢方面嘅修例嘅工作嘅。因為呢、這個 卑微妄權，就是俾嗰個權力就係賦予咗俾嗰個被侵犯個人私隱嘅人，可以要求有關嘅機構去移除自己嘅個人資料嘛。咁、但係今次呢個法例係針對打起底，就係、是、賦予私隱專員嗰個權力，所以我覺得兩者咧都係保障個人私隱，但係係唔相衝突嘅，兩者都可以一人去做。不過今次呢個法例就係即係針對打起底嘅行為啫咁。 喺今次个条例里面咧，就赋予咗个个人私人资料私隐专员咧，都几大权噶。即系麦美娟，正如你头先讲咧，佢可以做出呢个刑事调查啦，就检控啦，以及系要求纠正涉及起底内容嘅权力嘅。咁啊，扩咗权之后咧，你觉得私隐专员系咪可以已经足够地履行到嘅职责咧？ 其實今次呢個擴權咧，即係正如我講，如果大家了解翻嗰啲法，即係私隱條例嘅發展嘅歷史，其實喺過去嘅立法會都唔係呢一兩年，係幾年前啦嘅法例嘅開會嘅時候嘅會議討論，大家都認為需要賦予私隱專員更多嘅權力嘅。所以今次嘅擴權，我覺得係即係有理由啦，同埋都有呢個社會嘅共識啦。至於佢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倒翻轉就係、究竟私隱專員，我而家擔心就係佢嘅公署裏邊嘅人手係咪有咁嘅足夠人手可以做啦？因為大家而家知道，其實而家積壓嘅案件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私隱專員以往交俾立法會嘅數字咧，佢哋處理案件嘅數字有時都係會滯後嘅，即係唔可以好快做到一個調查完成到啲調查同埋轉介嘅工作嘅。咁如果而家賦予咗佢更大權力啦，我哋一定要需要配埋有關相關嘅資源同埋人手。令到公署是真的有了这个权之后又可以使用到这个权，如果不是就真的有权都未必用到，因为他的调查工作会一直这样滞后的。 咁啊，永娟啊，头先提到嗰个关于被遗忘权咧，咁啊，头先法律界人士蔡奇都讲到咧，佢话其实咧应该系俾翻市民自己做多少主动咧，即系移除啲资料啊，等等啊，嗰啲嘅即系个做法，你香港系咪而家都仲未做得到嗰一步咧？即系先，你觉得系咪另一个方向系应该向呢个咁样，好似欧洲呢方面咁嘅做法去行嘅咧？ 我覺得遲早呢，其實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就係、是、因為每個人嗰個私隱嗰、那個自己個私隱嘅資料嗰個處理有更大嘅保障呢，咁我估其他地方都會一路陸陸續續有類似嘅法例嘅修訂嘅。咁、就正如我講呢，兩者係唔衝突嘅。今次做咗呢個呢，係一個賦予私隱專員一個權力去執行一啲即係調查針對一啲起底嘅行為，而被遺忘權嗰個係另外一樣，俾咗當事人有一個權力去保障自己更大嘅私隱啫。咁但係呢個唔好忘記啦，如果我哋好似若果社會上面出現咗廣泛嘅一啲起底嘅行為咧，就唔可以單靠個人去使用自己嗰個被遺忘權，要求有關單位去移除，因為中間要牽涉一啲法律嘅訴訟啦、過程啦、費用啦。曾經有外國嘅例子係有一啲人咧去提出要有一個被遺忘權嘅訴訟嘅時候，因為佢唔能夠付起呢個費用咧，甚至當事人要即係自殺嘅。咁所以其實嗰個影響，即係嗰個要使用呢一個被遺忘權咧，亦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其實我就話，點解我哋覺得兩者係冇衝突，而且兩者可以並存，兩者都應該要有嘅咁咯。 我哋而家講緊咧，譬如起底咧，就係針對譬如某啲人嘅惡意啦。咁但系我哋讲紧私人资料嗰个保障咧，其实而家反而遇到啲问题咧，就系啲大嘅科技企业啊，即系点样滥用你啲个人私隐嘅资料啊嘛。咁嗰个其实会唔会难度仲更加大咧？而家譬如好多人用紧一啲平台已经知道啦，譬如话要你签一个同意书啊，咁我要啲资料可以转去另外嗰度，咁啊，但系佢转咗之后，譬如话你嘅保障会唔会系就系攞出嚟俾一啲商业嘅机构做一个所谓事务推广行为咧？咁呢啲咁嘅行为就佢唔系一定恶意起底啊。即係佢唔一定係即係要將你起底，但係將你呢啲咁樣個人私人資料去利用，或者係去喺佢自己擁有嘅平台裏邊咧，係去做一啲商業行為。咁你對個人嚟講咧，就我哋雖然點即係你覺得不滿咧，但係你可以點對抗佢咧？咁呢方面係咪其實都係喺呢個所謂保護私隱或者個人資料嘅時候，其中另一個話題咧，或者係需要處理嘅議題咧？ 呢、這個其實又牽涉另外一樣嘢啦。其實喺早幾年咧，私隱條例已經有一個嘅修訂啦。大家記得可能就曾經大家都以後咧，你整乜嘢都要簽一張紙係 agree 俾人用你嘅個人資料先至得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咧，而家你其實提出嚟個意見都好嘅，就係而家私隱專員佢嘅調查權咧係。只要譬如針對一啲大機構，若果佢哋做咗一啲違規嘅行為咧，佢私隱專員係唔可以進行向 佢提出一个检控或者要罚款嘅。 嗯， 嗱，欧洲嘅国家欧盟啦，佢哋就会啦，佢哋如果有啲机构，譬如你可能都记得之前国泰大规模咁样去泄漏咗佢嘅客户嘅私隐啦。我哋私人专员只可以话佢有一个违规嘅行为，但系唔可以向佢进行一啲惩罚。 系啊，冇嘢做得到 嘅。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进一步咧，我哋头先讲嘅被遗忘权同埋呢一方面嘅权力咧，都系要继续去赋予，因为我哋而家嘅私人条例咧，其实系落后嘅，对于保障个人资料咧，其实系唔足够嘅。而家呢一个今次嘅修例咧，其实只系针对咗起底嘅行为，但系其他呢个条例私人条例里边咧，其实有好多方面系仍然需要去修改同埋改进嘅。 嗯，系啊，因为起底我成日觉得咧，即系都可能个别啲行为啦，或者有阵时可能政治嘅时候咧，就按照而家嘅修例咧，你将佢刑事化或者提高咗个罚则，咁可能系有阻吓作用噶啦。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来自一啲咁嘅大机构啊嘛，吓， 冇错， 佢嗰度即系侵犯一般人嘅私隐，嗰度先至系大问题啊嘛。 冇错，其实私隐专员工作，我哋每年都会交一个报告，觉得个法例里边有点样要改嘅。咁、所以其实咧，呢一啲我觉得政府都系需要趁住而家啦，因为大家对于以往大家对于个人资料嗰个保障咧，未有咁大嘅意觉啊。但系就近年咧，除咗呢啲咁嘅起底嘅行为啊，咁侵犯个人资料之外咧，其实亦陆续上见到有啲机构咧，佢哋冇妥善处理人哋嘅个人资料嘅、譬如话。之前都有，譬如去医管局，佢嘅职员可以睇到病人嘅资料，其实呢个都系唔正常嘅，系唔可以咁样，因为就算一个机构里边，佢都要确保佢有关人士，佢嘅病人，医院就系机构啦，病人啦，航空公司就系佢客客户嘅个人资料，都系要妥善处理。点样去改善个法例呢？其实我哋喺呢方面嘅工作系好漫长，仲系要做 的。好啊，唔该晒你啊，麦美娟。啱我哋倾紧嘅就系关于私隐条例修订嘅保障，咁啊倾到呢时间都够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